AKB ガーリーは、 Hello， 大家好啊！咁啊，欢迎收听今集嘅 AKB 嘉年华。今次咧，其实就系同平沼城咧嚟做一个联播嘅，系咪啊？添， 冇错，冇错。 系啦，咁今集咧，其实真系个特别节目嚟嘅。咁啊，因为寻日啦，咁啊就系喺AKB 第九届选拔总选举啦，啱啱完结。咁啊，我哋咧就特别开一个节目嘅。咁啊，今日都好荣幸啦，请到几位嘉宾上嚟嘅，嚟请佢哋自我介绍先啦。 系，大家好啊，我系小野啊，系啊，我系好嘈嗰个啊，而家听到啦，嘈过嗰个噪音乜 乜嘅豆腐选手啊， 之前嚟过啦，小野， 之前嚟过啦，系啊，所以都系做综艺班嘅。 啊，多谢你收听， 负责重啊， 系啊，冇错啦。咁跟住呢位请， 系你好啊，我系 Leo， 我系第一次上嚟嘅，所以如果有啲咩讲错嘢或者食螺丝咧，就唔好见怪啦。 系放心啦，我哋呢度冇啲咁嘅嘢， 我哋都唔会食螺丝就照食螺丝照出街。 系啊， 哦，明白明白。 跟住 阿豆啊，上次都上过嚟噶啦， 阿豆上次上嚟讲 NGT 噶嘛，我上次 系冇错，今次都系讲 NGT 嘅， 系都系讲 NGT。 唔係，似乎應該都同金礦， 金礦。 好啦，咁嗱，首先啦，咁啊，節目開之前啦，咁啊，就先講一講一單嘢先啦。咁啊，就係生日快樂，孖個獎。咁啊，今日6月18日，咁啊，就係阿次昌來子嘅生日。咁啊，16歲咯喎，係咪啊？我記錯嘅話， 係 啊， 出下出包先，我呢本嘢。 咁可以，係16歲，係啊。我因為我大佢係生肖噶嘛，啱唔啱啊？係啊，所以就咩啦咁啊，陣間都會講下佢嘅。咁啊，我哋就而家就直接進入主題啦。 係係， 好啦， 講咗先。 咁啊嗱， 講主菜先。 係，咁啊嗱，尋日選物總選舉啦，咁啊入閘門檻咧就係15000幾票嘅，咁係80位，肯得獎，咪松江花。 嗯。 咁啊而家就係佢之前係舊啲圈外嘅。 嗯。 咁啊，佢入閘門啊，一萬幾多千票啊？阿 Hannah 就 15396票。 OK， 15000票，同我哋預計差唔多。 差唔多，我預計差唔多。 咁啊，咁啊，另外咁啊，喺第我叫守尾門嗰班啦。咁啊，Center 就係天白嘅太田內水啦，福真理街啦，永野勤街啦，佐藤樹美啲啦，板口瑞沙、宮島亞梨、加藤美男、小田優奈、通道結衣、茂木忍、大森美優。后藤盟少，跟住呢个 国有利亚， 国有利亚，高田结希同丰永亚纪，仲有就系松江花，松江花啊。咁嗱，16个 member 入边有冇啲人有兴趣讲一讲佢哋啲嘢嘅？ 我讲啦，我讲先啦， 你讲先。 边个？77位国有利亚。 阿国 啊，我平时叫佢做国导演，因为佢好中意拍片嘅。咁咧就 DBQ 嗰类啊。 系啩？ 唔系有冇睇过呢片？ 佢讲咗，佢系好中意拍电影嗰啲嘅。嗱，讲讲啦，因为咧，国由利亚咧，个咧嗰阵时候就话咧，即系佢咧，即系入到围咧系一个惊喜嚟嘅，因为咧冇乜人系睇到佢嘅。因为而家嚟讲，佢入到嚟咧，我哋都好开心啊！咁其实就初我见佢嗰阵时候咧，佢个形象啊，即系好普通嘅，但系佢而家越嚟越大个女咧，就越嚟越靓。有啲人话佢有少少似三个百位添。 嗯， 其实佢嘅资源都唔算多，佢仲系研究生。 系啊，研究生。不过今年就真系，其实老实讲 ，NTT 嘅研究生咧，你要讲讲啊，因为佢已经佢系由11月开始做到而家噶，所以咧佢其实虽然话就话研究生，但其实佢个水准咧应该可以去到正式嘅成员嚟噶。咁我 佢哋都系一期。 一期出嚟嘅， 全部都 是 一期生， 全部一期生嚟嘅。但系佢正式嚟讲，因为佢而家呢班研究生，佢个名义咧，唔知点解二期生，即系仲未即系收二期生啦，同埋佢而家嚟讲，佢亦都仲未成立 Team G 啦，我唔知咩事啦营运。咁所以佢哋 唔够人 啊嘛，唔够人。 我都唔知点解， 唔够班友， 唔系佢哋其实 唔够人啊。 唔系，但系佢哋老实讲。佢哋而家嚟讲就即系嗰十个，即系而家9个谂住9个研究生咧，其实即系都已经系，其实个水准咧都应该可以去到即系有部分已经系去到标准嗰个阶段噶啦。咁我又唔好讲啦。咁其实就有两个研究生啦，就 NTT 嗰度就系话阿宫岛亚梨啦，同埋呢个国由利亚。咁点解我话国由利亚要比较惊喜啲咧？因为一路以嚟咧。公道我都知道咧，系营运开始系捧紧台嘅啦，已经开始同即系咧山口真帆咧一齐捧紧台嘅，即系开始捧嘅。但系个由利亚咧由头到尾咧系未，即系咧未有即系营运系抌资源过去，即系特别系抌资源落去嘅。咁所以如果佢入到围咧系一个惊喜嚟嘅，所以 即系文推噶啦，即系佢系 冇错啦，佢系纯粹咧呢个咧系即系啲饭咧系推佢嘅， 嗯。咁有冇人有第二嗰啲嘢想讲啊？有冇边啲 member？ 我比较想讲加藤美男。 O K， 系啦。点解咁讲咧？因为你其实睇到佢今年个排名71位啦。 其实冇乜点升过啫喎。 系啦，其实冇乜点升过。咁我喺度担心紧，到底加藤美男呢一次咁嘅成绩，会唔会令到 NGT 嗰边营运 即係佢始終都同阿高倉同埋松井都係 哦，即係係啦，三 C 之爭噶嘛， 會變咗會唔會變咗會放棄咗加藤美男就？ 應該唔會，應該唔會，應該唔會，因為加藤美男佢都即係佢都盡即係可能始終嚟講營運咧，唔會話完全話放棄嘅，除非你真係。即系撇 晒 啦！ 嗱，阿杜，嗱呢样嘢咧，我哋咁多个睇，你比较新啦，我哋咁多睇过咁咧，系我哋见过好多咁嘅例子噶，由推推下，由本身强推嘅话，推到一半，跟住放撇晒噶，我所以呢、這个你唔好咁，你唔好咁大胆旨意啊，呢、這个系真噶。 同埋你哋睇到多个转变就系话，自从 show room 呢样嘢出现咗之后，中井就系因为咁样而 爆 咗出嚟， 系啦， 就、你见到 NGT 嘅营运个转变就系话。由最初的高倉加藤美男再突然間殺了一個中井入嚟，到依家 NGT 第一隻 single 變咗係由中井擔任 C 位，所以你會見到再加埋依家加藤美男呢個排名咁未如理想啦，咁你咁我擔心啦，佢之後可能講緊第二隻 single。會唔會佢個排位會好厚呢？ 呢樣嘢或者阿 Hello P 可以俾到答案嘅，因為 Hello P 都第四日先上Center嘅啫嘛，所以暫時嚟講啦，我覺得可以樂觀少少先嘅。但係問題睇佢自己嘅，唔係睇佢跟住個表現咯，睇佢跟住情況會點樣咯。仲有冇其他 member？ 咁樣我有啲 SKE member 其實都幾留意嘅。咁啱啱最近啱啱佢72位咧就有個小片咯。其實我 新 center 嚟嘅喎，呢個係 呢只係有一單係新 center， 但係去到因為我就點樣留意佢咧？就因為我啱啱今年三月咧嚟喂二月嗰陣時咪嚟過香港搞嗰啲首度會嘅係 C 三嗰次。咁我第一個即係咁喺呢個 list 入面留意嘅呢個 man 就留意咗呢個 member， 所以我特登咧就嘥咗300蚊咧就去為咗見呢個 member。 咁咪300蚊就定值先。 唔係而家就 係，咁又唔係嘥㗎啦。 咁又唔係嘥。因為個問題就係咧，嚟 overall 嚟講咧，你其實你睇得出咧，呢個係好潛，呢個係潛質股嚟嘅。 Okay. 因為你睇到其實另外之前佢哋啱啱有個叫紅田晴香嘅。其實紅田晴香 overall 嚟講，香港係好多人識嘅，反而變咗小田優奈咧就比較少人識咯。 哦，係啊，因為嗰日咧我都現場，不過我唔喺首度啦，係啊，我嗰日唔喺首度啦，我就淨係去現場睇下 show 咁湊下熱鬧啫。咁嗰日你頭先講小田優奈咧，係的確係較少人識嘅，而呢個紅咧係即係多人嗌 call 多啲， 係即係因為 exactly 多啊。 因為佢其實係咪算做得耐過佢？紅旗請翻早啲，係早入嚟先嘅，係啦。咁但係阿小田優奈就晏啲入嚟嘅， 係佢應該係七期新。 咁啊，阿天美個 Hana 站點啊 ？Hana 站 ，Hana 站交功課啊，因為。因为佢今次 你使唔使抵高几个音先啊？ 系咪？ 系 嘛？ 系啊！ 好好啊！突然间变到 咁佢其实今年第一即系今年佢第一次入选，即系叫正式叫入个选拔啦。之前都系圈外啦。咁其实佢 第二次入选，其实第二次圈内已经好叻噶啦。 系啊，咁其实 OK， 即系其实佢一睇落去咧，慢慢上，应该我觉得佢应该都会再上大台，应该会 OK 嘅。 嗯 啊，同埋阿飞机叔咁锡佢。OK 嘅。 咁啊，嗱，到我啦 ，Henry 哥有冇啲咩想讲啊？ 另外，我想讲啊，风永阿纪啊。 呢个我又系想讲嘅，呢个我又 不如你讲先啦。 嗱，风永阿纪咧，咁就系 AKB 嘅四期生嚟，唔系 HKT 嘅四期生嚟啦。咁其实佢入团系唔够一年嘅啫。如果系计寻日圈啊报佢嘅名出嚟嘅时候，系入团340日啫。因为点解我咁清楚呢？因為他是7月12日咧入團，嗰日係正式等見大家見面噶嘛， 係見面。 嗰日係我生日嚟噶，我喺現場幫你今日又係好清楚嘅。 你又講你幾多歲，又講你生日，你今日做乜鬼？ 唔係咁佢，因為我嗰日咧就係、是、其實本嚟我生日諗住去日本睇 HKT 嘅 con 嘅。咁嗰日咧就之前嗰日咧就阿資人嘅專業公演， 中意 入去係啦。咁跟住第二日咧，咁我就係睇HKT Con 嘅時候咧，咁佢嗰日咧就公布四期生咁初登場，我係睇住佢出嚟噶，所以呢個我係會特別有啲印象噶。而且風永阿紀咧，佢嗰個喺 Google 嗰啲咧影出嚟啲相咧，好得意噶，有種女朋友 feel 噶。所以佢加上佢握手會嘅聽聞握手會嘅態度都唔錯噶，所以我相信呢個係有個潛力股啦。因為喺四期生入邊咧，喺速報嘅時候係得佢同埋宇宙天音兩個。是有名的啫，咁而家阿風永阿紀出嚟啦，咁 可以睇下佢日後有啲呢個值得期待嘅，呢、這個真 係值得期待嘅、嗯。我覺得咧，遲可能下一隻星途咧，佢都會有份入去做選拔。 我都係相信梅利。 嗯。咁另外其實我都想講下茂木隱同大森美優嘅， 呢兩個 其實overall 嚟講都係喺依家喺 KB 算係中堅分子㗎啦、 嗯。 不過估唔到啊茂木隱咧啲票數咧都冇乜多到，點多到其實雖然可能門檻高咗，但係問題啲票數可能多咗都係千人票到，可能但我以為可能 overall 諗住會推到 under 或者 future， 但係估唔到啊 upcoming girl 就。有啲失望咯，我對佢。 唔係兩個喺握手態度都唔錯喎，有所知都。 唔係，我開頭諗住茂木隱咧，就以為啲同片票落留咗佢身上嘅，但係結果原來啲同片票都唔係好多、啊。 可能時間疏咗啲咧。 可能係，唔係可能個時間推，即係點講係啲時間啱預得太遲， 嗯、 即係知道件事太遲，所以啲同片票可能咪 cover 唔到咯。其实另外就 系 天霸嗰两嗰几三个啦，其实都 板口 瑞沙、永野 勤 佳同埋太田内穗系呢三个，其实都喺 AKB 唔系喺天霸嚟讲都好出名，系啊。 歌姬啦，歌姬系 model 啦 ，model 啦， 同埋板口瑞沙系北海道嗰个啦。 北海道其实呢三个都算系叫做交个功课噶啦，喺呢个 Up and Girl 度嘅呢次。喂，另外宫岛亚梨，其实阿岛有冇咩意见？ 其實都冇乜意見嘅，老實講。 因為其實我如果我冇記錯咧，其實風雅紀咧之前咧就即係未成團嗰時咧，就都有已經有一班fan咧去留意緊佢嘅。我因為曾經金川月朗咧，咪有一次去由秋葉原踩單車去到去新宿嘅。啲期間咧，其實咧係有佢入邊當地咧有唔少fan咧係推工嘅， 公 告下你嘅。因為我見到有啲fan都揸住冇佢哋毛巾咁。 咩？同埋我喺 NGT 嗰个 single 嘅握手会嗰度，我都见到佢嗰都多人排 嘅。嗯，其实都 即系我就感觉就系佢系比较斯斯文文咯，内向嗰只咯。 佢可能有啲 即系佢性格系比较即系好就邻家嚟行 feel 嘅，即系 三面口咋。 今 次阿边个咁阿四阿妹咁三面口嗰只咋，即系怕生嗰只咋，定系点啊？ 即系佢就即系会系嗰种，即系佢系会系 可能有啲内向咯、啊，我觉得系有啲、 啊。 但问题另一个方面咧，其实我哋之前有一集曾经提过佢嘅，但系阿奇哥话佢又唔知似边个前 member。但我依家咁样睇张相咧，我觉得似何野何西之美。 何西啊？ 何西？咦系喎，你唔改又唔放喎。 尤其缩细咗张相真系。 系缩上细要 瘦咗添， 瘦咗块面瘦咗咧就更加。 我有保留呢、這个。 我有保留，有保留啊！但系我单靠张相啫。 佢冇何西嗰种咁嘅叫拍啊，冇错。 个 feel 啊， 系啦。 Eloy Pong 啊，真系日文嘅， 系啦。 肥秋指定 咯，咁啊，白人口啦，白人口跌咗噃， 系几好型， 跌得好硬下，咁啊冇啦。其实佢过咗，即系由 HKT 过咗嚟，SKE 就话俾人虾嘅，咪烂队俾人虾嘅。咁啊，睇佢嗰个表现咧，即系佢握手会嘅表现咧，由原本即系话好活跃啊，讲嘢好大声，嗌得好大声之类咁样，咁但系后来都听唔到个把声。即係開始覺得佢會唔會係即係有啲覺得自己辛苦啊，有啲唔聚財感覺啦，可能都係變咗佢連帶佢可能個表現啊啲嘢都唔係話太突出，咁所以佢就咁樣跌落嚟，跌咗十一名次，咁就雖然都叫做啊，都叫佢有排名啦，咁但係其實都 very 危險咯，喺佢嚟講。但系唔知个心理状况点样啊，好难讲啊， 好难讲呢啲位置真系 呢 啲唔识。 即系你惊佢下年会圈外啫 吓？唔系嘅，可能 冇啦多啲啦。 可能啲票数 今年都已经，其实今年如果唔系乜嘢咧，佢已经系冇啦噶啦。 唔系，可能啲票数增加咗，即系依一堆，其实啲票数咧就增加咗。如果根据上年嗰个票数，其实可能去到 future 机率都唔定。但系今年就可能因为啲 upcoming girl 入门槛咧就高咗，所以变咗啲票数咧佢 cover 唔到上去 future 机率嗰度位咯。 哦，咁呢个都系一个正常嘅， 因为其实我 系 都赛果，正常系呢啲位就系正常嘅呢个位。 其实佐藤舒都啲当然都系靠啲铁饭去补佢呢个位置嘅， 系铁桶嚟噶啦，佢啲饭系铁桶饭， 系铁桶饭嚟噶啦，年年都咁上，年年票数都咁上下，所以佢冇增长嘅情况下，佢只会越嚟越低嘅票数。 嗯，冇噶啦 ，SK 本身呢排嗰、那个叫做翻咗嗰啲又唔系话多又食，咁其实始终对街 依家都好啲噶啦， 唔系之前你要知对街人嘅时间太少啦， 嗯 系啊。不过通道结衣同后藤文少咯，呢两个叫交到功课咯，呢两个叫做。 嗯。 啊，通道结衣咁喺啊初日高衣嗰边咧，正式嗰度叫做宣布升格啦。咁、嗯、啊，后藤文少咁啊，堕粒些咁啊，叫做初圈内啦 ，OK 嘅呢、這个。呢两个 OK 嘅呢、這个。呢两个都 OK 嘅。通道结衣其实 over 讲即系。即係我之前咪去合照會，其實見到佢呢啲飯咧，都係熱情嗰啲飯嘅，所以推到呢個位置，其實一啲都唔意外嘅、 嗯。 即係證明佢啲飯都肯貨金落去玩呢個遊戲咯。咁、 嗯、 後藤文少其實都翻嚟講，依家其實個樣子越嚟越好睇嘅，因為比我當初睇佢入團嗰陣時咧，佢成個猴子個樣咧，依家依家係唔係依家係靚咗好多嘅。 OK， 咁啊係，咁啊係事實嘅。 因為其實好似白間咁，其實嗰陣時佢後。年青个样系啊，个 白格系 白格开始好似死人啊！真系， 照你哋咁讲，你郭尤利亚都系噶，啱啱一起身嗰张相， 哇，真系 好似一名某新加坡演员咁样。 唔系嗰啲研究生相，不嬲都好得人惊噶啦。系咯， 呢 张相 依家咪好好多。 唔系啊，而家你系嗰啲叫睇得一入团睇得眼嗰啲，咪 STU 嗰阵真睇得眼噶嘛？嗰阵真系， 哇，嗰阵经典啊！唔系 ST， 唔系啊，而家郭尤利亚呢一张相咧，有嗱个 feel 有少少似以前刘连华嗰个 feel 噶， 系啊， 块面肥肥地。Baby Face 嗰只咧，都幾似啊！不過而家嗰個投票個選民海報就冇咁似啦。但係嗰張，但係你而家見到總選嗰張大頭咧，又真係幾鬼死似嘅。 而家總選嗰張大頭其實咪都係而家會擺埋落劇場用嘅咧。 應該係啊，應該係，而家係已經係噶啦，已經係噶啦， 唔係已經換咗啦嘛，公益相嚟噶，全部都係， 全部都已經換咗相噶啦，已經 呢啲相全部都 係啲 呢啲全部你劇場相嚟噶啦，全部你去到劇場都係見到呢啲雜相， 所以你見到啲 官網同埋劇場嗰啲都係呢啲相嚟噶啦， 係啦，冇錯。 咁啊喂，呢一個組別仲有啲咩講？ 暫時冇。 OK， 咁我哋就升一級噶咯喎。 嗯， 咁啊升一。咁啊實嗱呢一個係級叫咩機樓嚟嘅？ 呢個係 future 機樓 ，future 機樓咁啊首尾門就係阿北川零八咁啊Santa 板口利子， 哇呢個陣間我會講呢個陣間， 慢慢 係啦。咁嗱喺我先過一步先啦，排名先啦。就係49位板口利子，咁我順住落啦。田中彩津美、小栗有野、於山真香、山口真凡、直木南央、武藤小伦。竹内彩基、谷川爱理、方正优希、松冈菜泽、涉谷是不是涉谷啊？ 涉谷 丰子、丰少、 丰少、 市川美织、本川碧惠、红旗直香同埋北川零八。 嗯 ，OK。有冇边几个咩马特别想讲嘅？ 我抢住讲啊！啲人要抢咪啊！一定系山口真凡噶啦。 系啦 ，OK。 点解咧？ 点解？你其实睇到马可航， 马可航点样咧？ 他是由第一場 event 開始就已經將自己塑造成嗰個魔法師嗰個形象。當然啦， 我知道。 他魔法師呢個 image 未必個個接受到，但係佢的而且確係釣到好多飯翻嚟。再加埋佢喺 showroom 嘅表現，當然啦，你不得不提佢之前 showroom 出過事嘅嗰個疑似。 疑似 XXX 的片段，但你也看到就是他事後怎樣對應呢，就是在個劇場公演上罵回一些 哦，即是開火還擊， 是啦，開火還擊在場 上，是啊， 你這樣就是抵 石，是啦，即 是 我由最初只是認為他是普通的美人風的 idol， 到現在我認為马康雄够僵，佢唔系净系得外表，佢够僵， 唔系呢啲 主要嘅内容就系话翻就系话， 俾人整， 我只不过系喺 showroom 嗰度影相，但系就唔知点解你哋会咁好想象力，走去话我 嗰个 XXX， 跟住然之后就 我是很珍惜我的我的 idol 的工作，我怎會做這些東西，我們有看那段片， 但如果你這件事這件事是證明他這個是什麼，值得看底賺的， 老實說這件事是這樣的，就應該是營運知道就是假的，可能營運就給他機會，他就在劇場那裡他就可以公開這樣否認了， 我 都這樣認，他就借體劇場否認了，咁我就最記得嗰段片嘅，咁我唔好講呢個啦，咁我最記得係邊個呢，如果你話馬可可真係神奇魔法呢，就唔係嗰個馬可可，係啱啱呢嗰、那個運動會，係人都知道馬可可佢係運動痴，即係白痴嘅，佢係唔掂嘅，就係、是、嗰個神奇十二碼，嗰、那個神奇十二碼射穿咗BBQ，咁就攞咗冠軍，然後成班友仔去食燒肉，就係、是、靠佢嗰個十二碼嘅。 喂，不過喂，不過話時話話時話，沙丘爭霸佢以前係另外一個團嘅喎， 係啊 ，IDL 噶嘛， 係 啊，警島噶嘛，佢個真名叫英真凡啊嘛，叫做佢嗰時藝名嚇，咁誒即係。唉，唔好讲啦呢啲，唉，即系 过咗去嘅嘢咯， 已过咗嚟， 啊过咗去嘅嘢， 而家咁啊，反正而家喺 AGT 发光发亮啊，改埋 先啦，马可啦，马可可啦， 我冇咩问题啊，对我嚟讲， 魔法师呢个 Kala 系 Kala 系咪诶之前喺诶？沙士叫紫源沙士啊，合资嗰阵时， 未系 show room 嗰阵开始嘅， 唔系你搞错咗，马可可呢个名几时咧？佢第一次上去当 NGT 第一次去。NHK 嗰個 AKB show 嗰陣時候咧，佢 NGT 第一次要介紹每一個成員嗰陣時候咧，因為佢個名 係 真凡叫 馬 可，所以佢、所以叫馬可可，所以佢第一次就已經同人第一次見面咧，就話佢自己叫馬可可啦， 係啦， 即係2015年十月嘅事嘅。 魔法師嗰個 image 就係佢喺 show room 嗰陣不停咁做翻佢依家招牌嗰個馬可可可馬可可。 唔係，佢嗰陣時候應該係咧， 佢更加確立咗， 確立咗啫。佢 一開始未係 嘅。2015年咧已經喺度咧，就攞隻手指喺度。 AKB show 嗰個自我 係自我介紹。 OK 得，OK 明白。咁我就 show room 多機會俾佢係咁做啫。 係啦 ，OK 嗰個係。 最早就係、 是、由一開始， 唔 係即係一開始佢自我介紹， 好多人都認為係咁樣噶、 啊，就係2015年10月嗰陣時候 ，AKB show。 OK， 即係由一開始佢喺自己我介紹嘅時候已經係以魔法師呢個咁嘅模式出嚟㗎啦，跟住就喺 show 呢個方向。 OK， 跟住 show long 上面咧就係向住呢個方向咁樣向 前行 啦。 冇 錯， 跟住去到依家出嚟個效果係咩咧？嗱 ，ANGT 個 single 佢係計嗰三個C 位之後是第四個最多人排的、member， 我不敢說他一定多過其他 member， 因為我是親眼見到那條蛇餅其實都是差不多的，而且你都見到就是說、越來越多人越來越多香港的 AKB 飯去聽他、 是多的，因為我見到我有 friend 去排的時候他有報誰多誰少誰沒有人排、啊、okay, 然後呢、我是由 沙丘爭霸多的， 我是親眼見到那個轉變，就是由第一次 event 一即是他第一場正式的 event， 即是、大合照會沒有廣泛到變了現在有不少的廣泛，是這一年半，大概一年半啦嚇，睇到嗰個轉變咯。咁證明一樣嘢，冇推錯佢咯，只可以咁。 唔係啦，我最後補充少少啦，三號真粉，我費事講咁多啦。咁其實咧。NGT 一成團咧，一開波咧就好多人留意佢嘅，因為嗰陣時候新聞賣佢話幾千年嘅咩美女啊！嗱，如果大家唔信，係啦，咁跟住咧，大家你睇翻咧，當時咧嗰應該24個 member 啦嚇，唔計萬餘。咁咧佢哋有個介紹片嘅 NGT 官方嗰度，佢哋而家仲有嘅，包括畢業嗰、那個。咁你睇下邊個點擊率嗰陣時候最？ 對上一次睇到係爭30万啫嘛，佢同其他 啊，佢最高嘅嗰陣時候，因為大家好留意佢嘅，已經係，因為嗰陣時候佢個個都留意佢嘅，嗰陣時候點擊率高嘅，跟住就輪到阿嘉林嘅流曬咗出嚟啦，好啦，唔好再講啦， 好啦， 咁嗱，跟住有邊幾個咩，仲有啲咩邊個咩想講噶 ，Henry 哥啊，添啊你。 咪我啊，比較想講少有意嘅，因為 好得意喎呢個 佢。佢呢排嗱，佢嚟過香港啦，早排嚟過香港兩次啦，我見過一次啦，都係香港。咁其實就咁睇佢咧，都應該係幾得意、幾爽嘅嘅一個女仔嘅，應該嚇。咁、但係即係佢遇到一啲事啊，就即刻就個人就 好容易就串亂不定㗎啦，佢發覺係。 嗯， 就變翻就好似係咯，鹽鹽地咁樣啦，變咗係，即係佢容好容易， 唔係好易變，我覺得似係一個受驚嘅鹿咯， 好、容易就驚噶啦佢，一驚就安全大亂啦，成件事，成件事就變咗呢、這個位係食虎嘅，就香港嗰、那個佢嚟香港嗰次咧，即係第二次嗰次係食虎位嚟嘅，咁、但係就係 嗰次你唔好提啦嗰次， 咁變咗搞到咧就全體鹽曬都。看住佢唔知點咁樣個嗰個行埋去，所以我開頭我對佢印象都幾好嘅，即係覺得佢都幾即係幾得意，幾叫叫幾得意啲活潑嗰只咧。咁同埋佢話咩咩唔知幾多千萬年一遇啊嘛，二萬年一遇啊嘛，咁諗住都 OK 啦，二萬講咁誇張，咁佢又真係幾得意嘅。但係係咯，一見到佢現場啊咁樣樣嘅，原來咁佢又其實佢話雖然係年紀啊，佢話細咩十五歲，其實又唔算細喎。因為好多十五歲啦，啱先咁啊，小英咁啊，小英入行嗰時十二歲添啦，咁十五歲、十六歲 嗰啲十一歲 入行添啦，咁其實十五歲已經唔係叫做細噶咯喎，咁咁樣樣係咪叫做啊？係咪 唔係啊？而且佢都入咗團三年幾啦，我估你依家仲係咁樣嘢咧，就好唔掂噶啦，即係即係個我感覺到個空進步空間咧，仲係。冇乜囉，佢冇乜進過進步過囉，其實以我眼中。 其實佢係最有好牌俾佢上，其實營運即係香港嗰、那個會又好咩都好，其實已經打晒靚牌俾佢上，上唔到冇計嘅真係。 你營運做咗咁多嘢，佢個排名都係得 51。唔係，我睇佢出年都升嘅，我睇佢出年咁睇。 唔係睇嗰班飯咯，睇嗰班飯會唔會再入再貨金咯？其實我就留意研究生嗰個叫武藤小麟呢個女仔嘅。其实佢依家条路咧有啲似佢家姐，即系一开始一开波咧，佢唔系第一次参加总选嘅，佢又系入咗去八十位内嘅，因为嗰时就冇八十嘅，应该佢嗰个时好似六十啫， 64 系啊，所以 佢嗰阵时唔系。若果不我唔記得嗰陣時係咪有八十名啦？ 冇八十名。 我如果係講咁啊，邊個就係49位啦？咁阿十望係 49， 係49，因為 centre 嘛。 係係佢攞個 centre 位，佢依家佢個位置其實同家姐，即係佢 location 同家姐差唔多咯。依家即係佢家姐今年唔選，可能有啲票咧留咗落去佢身上，咁變咗今年入到55，其實都叫做有交代咯， 难听。 多谢佢屋企人，呢度真系 真系难听啲讲，佢系家族票嚟噶， 都系咁话嘅。 唔系，因为阿武藤家识好多摔角手噶，咁可能中间有唔少摔角手咧，将个票过咗俾佢咧。 啲人工啲嗰啲啊， 老家姐退选喎，老虎假面嗰啲啊， 系咯， 系啊， 几多 系啦。 另外，我想讲下阿奇，都唔知有冇兴趣讲下藏江创泽咧。 同港台就都會講下嘅呢個， 因為其實我今年就有啲意外，佢年年都升噶嘛。嗱，佢、第一次入圍就64啊，跟住51，跟住46啊。但今次跌翻做59，其實我覺得就有啲意外咯。我就諗住佢個位咧，應該會升翻到去30啊之類咁。 我諗可能係啲反 M 夠咯，唔想俾佢俾人 M。 都可以咁話嘅。 但係其實如果跌講跌得多嘅話，其實有人21跌到52啦。 我嗰陣間都講下啦，嗰陣間都講下啦， 會再講下啦。 咁仲有邊幾個 member 想講？阿 Henry 哥， 嗱，今次小師妹姐都叫發咗圍啦，有萬有萬 功夫啦。 聽聞話，若果今年仲圈外嘅話，就畢業噶啦嘛。 係啊，有講啊，有講過， 聽講 親口證實過， 我都好難見。啲人話咩握手嗰時問過佢， 係啊，我都問過佢啊，我握手嗰陣有， 我特別留意啲奇形怪狀嘅 member。其实柠檬都 OK 嘅，我觉得由始至终我都觉得佢系铺诶，即系比较握手嗰方面系比较铺嘅，同埋即系睇得出工作态度系认真嘅， 敬业啊佢， 系敬业有余，嘈过我啊， 哇 ，OK， 得 啦， 明白， 明白，明白佢有几热情系嘛， 明白， 我知，喂呢个唔系最， 其实柠檬掟你啊， 其实讲真啦，我对波士田津蔡俊美入咗位系开心嘅。 哇，呢个系乜嘢噶嘛？呢个系一个叫几爆嘅， 都唔算爆。我觉得佢默默耕耘咗好耐噶啦。 我以佢圈流其实 都唔会去到咁高位置噶嘛，其实 可能系 佢上年89，今年升到 60几嘅，正 常。唔系都 surprise 噶啦。 可能有啲息路传咗俾啲某啲饭，咁可能啲饭就今年就谷票俾佢咯。 嗯， 因为其实暗地里其实佢咁样再入唔到圈内咧，其实佢个位置都几危下嘅。 咪指为咩嘛？俾范称为紫苑首席大弟子嚟噶嘛？呢个 系大弟子，我又唔敢，我又唔敢叫佢。不过佢 MC 的，佢 MC 的确系一流嘅。如果系喺咁多次公演入边，我觉得佢 MC 嘅带得非常好嘅。 好多时候你咪咯睇 HKT 嘅演唱会嚟讲咧。好多时候系得佢一个同紫苑有单独嘅对话能力对话嘅啫嘛， 系啊，个 level 系依家佢个对答都个 level 已经拍得住嘅紫苑。 嗯， 如果靓妹嚟讲，佢算唔错， 劲啊，劲啊， 系好劲啊，所以我觉得佢 location 咧，同可能有机会去到紫去，即系会去到紫苑咁咯。 系啦，唔系不过就应该个位系咪得就真系另外事啊。 唔系要睇佢，唔系要睇佢会唔会有机会签到啲外边嘅经理人公司咯。如果佢签到外边嘅经理人公司，佢就会发到位噶啦。 OK， 咁嗱，仲有冇边啲 member？ 你有冇啊？ 喂，我一定有嘅。 你讲 咯。咁啊，嗱，先讲北川零八先啦。咁北川零八咧，嗱，老实讲，我会有少少矮地嘅。不过咧，就听咗七首歌翻嚟先。咁我哋继续讲，好唔好？咁啊，听咗首歌翻嚟先啦。咁我哋休息下先。 嗯。 好。 好啦，咁啊听完首歌翻嚟啦，咁我哋咧继续我哋嘅行程啊。嗱，咁啊，先讲下啦，呢、這个北川零八 SKE Team S 嘅嗱，旧年同今年得64位，唔系几危险嘅，我觉得，因为佢一开始嘅时候系被称之为阿松珠之后嘅 SKE 嘅 未来声头， 系啦，嗰阵时出到行噶嘛，咁但系问题。几年圈外，跟住呢两年三年圈内啦，但系问题 keep 住六字头都系冇乜进账，咁真系几棘手。即系而家系仲系 Team S 队长嚟添， 系啊。 咁但系如果照呢个表现落去嘅话，我会觉得佢应该上唔翻去，会危险咯。 唔系继续会系选拔咯，但系唔会上到去做 center 咯。即系下一单都唔会敢去俾佢做 center 嘅，就算转到。 应该是这样讲啦，SKE 的话这个位置他应该中间的，但是问题你如果会往加不会加到他手上咯，即是如果从此毕业的话， 你甚至有可能放弃推他推过第二个都不定。 现在看到细个细就是似是咯， 似是可以落到咯。 是啊，你现在他突然推新的 member， 即是好像四年优内那些都不未必再推他咯。 或者后头落那些咯。 后藤落落都掹啲啊！ 后藤落落 掹啲啊，真系。 后藤落落今次圈内嘅，阵间都会讲。 我哋等间会再讲。 系啦，咁啊，阿 V 本川碧惠，佢我有少少叫做， 我都觉得有少少意外， 因为唔系佢几奇妙噶，48，80，36，跟住今年几多啊？跟住今年 大起大落啦， 系啦，大起大落啦， 12 啦。佢个位系我佢啲饭配票系配得好得意，嗰啲牌嗰啲饭配票 唔识配咯，系 咩饭嚟噶真系？ 因为 可能年年都系咁上下票数，但系估唔到可能呢个票数就配票失败咯，叫做今次 又会上年三， 佢又唔会 三 十 几 啊？有机会，但系你唔会有升有跌噶嘛，你只会跌落去 嘅 啫嘛。 因为某程度上呢啲都系有啲沟通嘅上面嘅问题嘅，因为始终咧有啲饭可能会收喺另外一边收下风啊，今年你会投咗几多票啊？之如此類咁樣，然後就配票咯，大家。 一係配，一係籌， 係啊，一係籌，一係籌咁樣，可能今年佢籌得唔多咁啊，結果咁咪去到62呢個位咯。其實呢啲都係睇有啲策略性嘅嘅成分咯。 蔡姐頭先講咗啦，咁啊，如果再上嘅話 ，Komi 係咪就講咗 ？Komi 有冇講咗 咧？ 冇人講。Komi 啊 ，AKB 嘅小吊神咁啊，舊年初圈內 under 21位，咁啊，今次又跌翻落嚟。 唔系 跌好多， 跌好多， 跌成 跌咗成30位， 30位。 因为可能我觉得咧，依家佢个表现唔系，可能依家握手会嘅表现真系唔突出咯。已经我觉得咧，即系好似我有个 friend 咁，之前系推佢嘅，但系发觉咧，可能今次经过合照会之后咧，佢已经冇以前咁吊，同埋已经唔识玩啊，已经觉得佢 上咗位啊，觉得 可能佢已经觉得自己上咗位，同埋咧喺 show 咁咧嗰啲表现咧。即係有時喊苦喊屈咧，令人討厭咯。我覺得 呢啲死罪嚟㗎嘛，呢啲都係 咁大鑊， 咁大鑊啊！ 係啊，唔係佢今日佢總選完之後一定係喊苦喊屈，話俾你聽係 喊苦喊屈正常嘅。 又話 其實你唔係笑曬口啊嚇，跌成31位。 唔係呢個問題咁。 OK， 繼續。 你講。 其實咧，我舊年去合照會嘅時候咧，咁我都係經朋友介紹啦，又係咁啊，一個先生出台合埋照。合埋照咁樣啦。 你哋嗰啲經朋友介紹係咪真係嗰啲傳說中嗰啲咧？前面係個鐵板嚟嘅，跟住話喂後邊嗰我個 friend 嗰啲啊？ 唔係嗰啲係嗰啲講嗰啲有啲類似個朋友介紹啊！呢個好好嘅呢個吊威個你 係識吊啊，好吊咁 好吊㗎呢啲咧。咁我咪可以試下咯咁樣。今日你流流場搞乜鬼嘢？ 咁佢點吊你咧？ 冇啊，冇咁過。 冇啊！ 佢冇乜掂。 嗰次嚟香港，揾我都冇票。我跟住喺合照都冇票。 嗰次有冇叫 你 先第一件事？ 唔係啊！嗰次唔係香港喺握手會冇，我嗰次 feel 唔到 啦。哇！我而咧，佢香港揾你咁咁有誠意 ，OK 私戀 我唔係㗎，真係㗎。 文春有嘢爆， 文春有嘢爆。OK， 唔係咁大鑊係嘛 ？OK， 講笑啫， 講笑啫，唔好。 唔好認真，唔好認真。 其实今我嗱我讲少少啦，我琴日睇直播咧，就竹内彩机咧，佢今次攞到56咧，佢上台个面口都唔系好睇，因为我觉得咧，可能佢对佢以为可能上到 under girl， 但系今次结果都系跌咗去呢个56位咧，呢个 future girl 咧，佢可能。 好失望啊，所以而家上台咧个面口唔好睇。 嗯， 所以我认为咧佢之后咧，如果你咁再咁嘅面口咧，应该要死硬。 佢应该唔系面口最唔好睇嗰、那个。 我知 道大把人面口难睇过佢今年 细口细面大， 今年好多啊呢啲啊。 系啦，系 啊。 呢啲真係唔要得，我覺得有時上台要感恩嘅，因為你始終大家扮 咁係 嗰啲蚊蚊嘢嚟㗎，嗰啲 係即係你喊苦喊不就冇乜所謂，但係你面口唔好睇咧，上台嗰下咧，大家都諗啊，哇，有冇搞錯？ 我俾咗咁多錢你嚟投你，你竟然咁樣對待我哋， 即係唔係佢唔係對你，但係 呢句 面口唔好睇 之後，一陣講啦， 先講， 單再講啦， 一陣先講， 唔需要啊，係 啊，我呢句正。 好啦，好啦，咁啊，跟住啊。 你收尾讲话 啦，系 先 讲，包考你知啦。 嗯， 但真系难听啲讲句啦，系、要去过去握手嗰日先知佢个魅力噶。虽然佢平时喺综艺啊或者喺公演上面边都唔错，咁但系咧，你佢其实咧，佢有啲似小朋友 feel 噶。 嗯， 即系咧，你同佢个沟通咧，你系觉得佢同佢个年纪同埋个精神年龄同埋个实际年系唔同，唔卵同噶，系真系两个落差好大噶。你做咗玩嘅时候系好鬼开心噶，阿 Harry 哥你有啲都有玩过啦。 我觉得佢非常之唔错，我觉得系服务精神唔错添。第一，第二佢记性都够唔错，起码大家我上一集讲次合照，佢都仲记得啊。原来我嗰次 NAD 有见过我啊，咁样都好开心嘅成件事都。因为佢可能未嚟，即系可能经过净系嗰次 NAD 嚟过一次香港就。即係再冇機會嚟做香港啦，但係佢都仲記得哦，原來有一次 NA 我哋見過面喎，咁都其實 O K 啦。 咁好記性， 唔係可能佢淨係記得嗰次 NA 個活動啊嘛。 唔係加上阿 Hammy 哥本身啲衣着，一定係好多時候都有人記得佢嗰只嘅。 唔係， 唔係講句公道話，咁的確係有啲 man 把係會認住啲扮嘅， 有啲扮嘅。佢啲如果特別啲衣着咧，我記得某個扮咧，成日都會著件 T 人。超人衫啦，可以叫小豬咯。 不過咧，你睇翻 呢個就 係，但係佢今年冇去喎。 開轉話題啊！呢關於呢個人， 你有冇擔心佢冇去咩？ 不過咧，阿 Nicopy 咧，佢阿把我理智，佢咧都係大喺大陸之人嚟喎。 嗯， 都系大起大落，嗰个位置咧都大起大落噶喎。 唔系升咗两年，有一年 唔系佢一年跌， 一年 第 一 位啊，佢第一次系六十位啊嘛，跟住就上咗37，跟住就59，咁跟住就49啊嘛。其实佢真系个幅度咧，虽然冇阿姨咁大，但系佢都有幅度嘅。 都算系大起大落噶 ，OK 嘅一个。 不过系要升翻上嚟啦，咁都。 因为我记得佢上年咧个面咧系恶咗言嘅，但系今年就笑口咯。 啊， 其实佢我觉得咧，某程度上咧，有啲有时上台喊翻啊，真系 O K 嘅。但系问题你个面头即系始终都要keep 翻住咯。 嗯， 系啊，冇收晒面大佬， 系冇收晒面，大哥见亲都唔 好。 总之大家就去握手或者合照嘅时候揾下佢啦。 好想。 咁啊，跟住 next girl， 咁啊，首尾门嘅就系 N M B 嘅冲田彩华啦。咁啊 ，Santa 咁亦都系 N M B 嘅加藤直下。 咁啊，个 member 就有啦，加藤直下、烟上武、焦长美英、江龙裕啊、智吹内碟、富吉明日香、川濑沙英、田岛牙流、西式茉莉奈、岩立沙穗、佐佐木优、佳里念田菜、月谷口 Megu， 跟住就系后藤乐乐、九保铃音同埋冲田彩华。睇睄一睄呢、這个。呢、這个排位就似系 HKT 同埋 NMB 个世界啦。 阿碰都仲喺呢度啊吓 ，AKB 都有嘅 ，AKB 都多 ，AKB 都多 ，AKB 都多。 我最初系有怀疑过阿碰咧会今年圈外嘅，因为今年冇片货。 阿榜， 我唔紧要，唔系阿冲田彩华啊，阿榜啊， 因为大家都好有感觉，就系大家忽然间好认识佢系因为条件啊嘛， 系嗰次 documentary 啊嘛，我哋嗰次节目都有提过呢样嘢嘅， 帮到我有啲原本唔冇投过票嘅反都话想投嘅一票， 唔系啲反好得意嘅，即系啲嘢俾人打就投一投，就投俾人打嗰个啦，好多时好唔系，对喺中书入边嚟讲，真系好常见嘅。好啦，喂，咁啊，先讲下啦，有边个想讲一讲呢个组别嘅 member？ 不如阿杜先，有一个 有哦，即系你话讲下西式嘅你啦， 你两个西式嘅，西式嘅因为两个都系得。 嗱咁啦，西式咧，即系佢应该已经老实讲，一跳就跳到41咧，都已经好好力嘢噶啦。西式个感觉就系话咧，初就比较文静，但系咧佢好玩得噶，啊，好中意扮鬼脸嘅，啊，咁啊，即系同埋佢。即係好姊妹啦嚇，一陣間哥一定要講噶啦，咁我一陣間先講啦。咁西式其實上到呢個位咧，我都覺得係都幾開心噶，因為佢 俾人個感覺佢係一個工兵型嘅，即係話咧佢其實就唔係話太過咧同啲，即係佢俾人個感覺咧佢係比較務實嘅，即係會係做內部嗰啲多嘅， 即係做實事嗰啲咯。 係啦，同埋佢係會係即係 幫到啊迪爾油加咯，同埋啊萬餘手。 係啦，佢係即係做工兵型嗰種嘅。咁但係佢能夠可以彈到上去咧，可能或多或少咧就同阿迪爾油加咧，即係佢兩姊妹啊，即係佢兩姊妹咧一齊咧，即係嗰個啲人就俾好多同情分佢咯。咁所以我自己感覺就係話佢彈到上嚟，我都覺得好開心嘅。其實係 我都覺得好開心，因為 可能係中意迪爾油加咁間唔止咁，可能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因为佢哋两姊妹其实老实讲，即系自从佢哋两个咧，由佢哋即系 draft 嗰度开始，跟住一路咁样 NGT 咁样，大家一齐咧帮手，咁即系其实曼联佢都好，即系多谢佢呢两个当年嘅 draft，因为嗰两个 draft 咧就帮佢，因为曼联而家越嚟越忙啊，咁佢即系要个团队要靠佢哋两个嚟到去帮 support 吓，咁就阿迪尔尤佳就做 leader， 咁佢就负责去帮佢手，所以都 OK 嘅。 Okay. 但其實佢人氣都唔差，呢、這個亦都係真嘅，因為我喺握手會都睇到佢都多人握嘅，佢唔少得過迪爾油佳嘅，其實，所以都係噶，係啊，係啊，所以佢有咁嘅成績一啲都唔意外啊，對我嚟講。 OK， 咁啊，阿 Henry 哥有冇阿天文有冇啲咩名白想講啊？ 沙河咯。 沙河咯，讲先，等你讲，沙河先。某个饭好留意， 之前某个饭咧就即系 用咗 个咩笔， 用咗啦， 用咗个毕咗业之后就而家就 佢受佢其实呢个人系用咗呢个沙河先嘅，先用噶边个嘅，跟住嚟啦。其实沙河咧 升咗喎，沙河 升系应该系佢有生以嚟最高嘅顺位，应该系咁啊， 真系 暂 时啦， 有生以嚟最高嘅顺位， 暂时啦， 都仲系唔使例行公约啊。 咁啊，佢定得太高啫。咁啊，咁佢之前即系试过冇入过位啦，亦都试过六啊几位啦，咁样样。咁其实佢又冇乜特，冇乜话喺电视啊或者咩，冇乜点样做过嘢，全部都系靠佢自己握手会啊或者。show room 啊，嗰啲咁， 或者公演啊， 公演啊呢啲啊嚇 ，bingo 都冇乜鏡， 冇乜啦，冇乜。 而家少，嗰陣時多， 嗰陣時多。而家即喺越嚟越少曝光之下咧，呢四廿二呢個位置咧，係佢自己打翻嚟嘅。所以呢個人其實，即係你冇話嗰條友啦，即係我都，即係你冇話嗰條友啦。 你唔使特別強調呢句嘢嘅，我都冇乜嘢其實。 咁即係我都 OK 嘅，即係因為我都 OK 嘅，即係嗰陣時我哋，因為我都。 你有去过合照会啦，见过佢啦。 我系第一个俾人真系俾人吊咗上嚟嘅咩？一握手俾人吊咗上嚟，咪就佢咯。 呢个又系癫嘅呢个嘢，呢个系癫嘅。 佢吊丝绝缘嘅，我竟然系俾佢吊咗上嚟，所以你话几犀利啊？ 我咁就唔系吊丝绝缘啦， 唔系吊丝绝缘。 呢位所以咧，我唔喐嘅好多个都系 嚟嘅。呢条友呢个牙沙水咧，嗰第一次见佢咧扮护士。佢扮护士都算啦， 佢帮佢打针 都算啦。佢同埋啲饭一齐玩， 点解阿奇会笑到咁嘅咧？我好奇怪。 咩打针啊？ 唔系，讲先。 嗱，话说咧，今日我同阿奇一齐排啦，第一次阿护士嗰阵时， 我排佢前面 系啦。咁咧，即系已经有人咧就同我讲，喂，阿沙可扮护士，咩话？沙可扮护士啊？阿沙都扑街啊！话呢个屌丝扮护士，死得人多噶嘛？谂住，唉，仆街死就死啦咁样。咁啊，跟住去到打定支针，个样咧，个样咧就好可爱咁样咧。点啊，呢个人，今日你咩事？我今日喺喉咙度打针啦，咁样跟住影咗张合照咁样啦，见到两张都系打针。咁我有兩張嘅，咁啊跟住而家排隊，咁啊我唔知係同一部兩張啊，定係 同一部兩張， 同一部兩張。跟住我梗係唔會用曬兩張咁蠢啦，咁大鑊係咪先？咁啊，梗係之後，梗係下一輪下一個圈先，跟住再諗緊有冇玩咧，真係。咁啊再玩過咧，跟住話，跟住我同佢讀生學過，我仲未好翻喎，點啊？我仲未好翻喎，跟住話再打多嘢啊，咁啊。咁啊，跟住就今日影咗張嘢咯，咁啊幾好玩嘅呢個。第二次就冇護士裝啊，即係普通衫啦。咁個威力係減咗十倍嘅，但係都夠用啦。咁啊，所以都所以其實佢呢個咧都係 靠自己喺握手會調翻嚟。 係啊，同埋佢擺嘢啊，大家咧 大家要留意咧，所呢啲咁嘅成員咧，嗰啲合照會嗰啲擺設啊，邊個擺設有心機咧？ 哇，睇得差好遠㗎！ 邊個係好嘢㗎？嗱，檸檬啦，之前講檸檬又好有心機，沙可又好有心機㗎。 嗯 嗯， 所以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咧，呢啲擺心機擺設嘅。嘅人，啲一張台一個月歷嗰啲算罷啦，快瞓覺啦， 連月歷都冇添啊！ 咁樣講，真係有啲一個。 阿 Tim 你咁講咧，即係我即係本來一間先講嘅，不過我就提早少少啦。但係檸檬成個擺嗰啲擺設擺好多喎，咁佢真係。 唔係，如果呢個定 一間先講啦，真係。 咁仲有其他嗰啲啊？可以啦。朱長永應該講 啦。有冇啲嘢想講？ 朱長永應該啊，院上冇嗰啲咧。 但係我就見緊。即大家會唔會講下，大家成日用嚟做係咪真反嘅指標？ 哦，係啊，呢個我都首先想問喎，呢個我真係我試過幾嗱咁嗱，就講下43位嘅做目有介，你試下呢個我講一講先啦。嗱，因為我係喺早幾年啦，係自從下阿郭口愛食嗰單嘢之後，我對今日有少興趣嘅。咁但係未算推個地步嘅，咁後屘先至再出翻嚟嗰陣時咧，叫入翻我唔記得幾時咯，三四年前啦，先至開始話推佢。跟住咧，我有幾次同人講咧。话我系推再冇加你嘅时候咧，有几个都系问我你真系真法嚟噶，但系问题我到而家都搞唔明点解系有个咁嘅逻辑出嚟嘅，即系话推再冇加加等于你系真法。 嗱呢个系官方认证嘅算法嚟，连嗰啲嗰套咩秋叶文书嗰个都系咁讲 嘅。啊嗰次志愿就话因为嗰个记者就话问推再冇加加你啊嘛，跟住可能你系真法嚟噶，但系问题点解有呢个逻辑，我到而家都搞唔明咯。 咁佢个样始终都成日咧，俾人觉得佢有啲忧郁啊，同埋佢握手会听闻咧，嗰当初握手会嗰时咧，冇依家咁好玩嘅，好似呢啲人好似即系见到个样好似死老豆咁咯，的确。 诶，今日母亲节就唔好讲到咁尽啊啲嘢。 诶，我知，冇办法啦，录紧时我冇谂咁多嘢噶啦，讲。 明白。 佢嗰陣時咧，仲係老演嘅時候咧，我覺得有幸睇一生人唯一睇一次呢、這個老演嘅 公演 咧，就係佢同埋嗰陣時仲有邊個咧？阿鬼妹叫咩寫 啊？平野奈， 平野奈嘅 阿 Kelly 嗰個叫布拉太陽咧。 嗯， 我睇到佢咧，其實佢係食螺絲啊，又麻麻地表現啊啲咁樣，但係。作作冇休加你，即係嗰陣時聽到佢個名字，你都識講江口愛神咯。咁你又幾耐咧？我嗰陣時木之太陽嗰陣時係零啱啱阿老咪剃頭嗰年， 一二年咯， 一四 啱啱阿老咪剃頭，鄧冬菇鄧翻研究生，因為佢係佢嘅研究生嘅第二個公演嚟噶嘛。阿老咪嘅咁啊，叫老咪見到老咪戴假髮咯。 正常 啊！咁啊，嗰阵时在动物优佳里嗰啲，食螺丝咯，系即系食地螺丝，同埋佢系未上心咯啲，所以我嗰阵时开始我就觉得佢麻麻地咯，咁啊，跟住到而家， 依家反应好好多， 而家系好多， 咪加上可能 我都影过相，我都合过照嘅，但系又系普普通通咯。 但我 OK 喎，所以我唔會嗰陣我每年都揾佢啦。 可能你要求冇咁高咯。 OK。 唔係可能我睇過佢嗰個乜嘢咧，可能私人為主咗咧，好難好難改變嗰只嘢。 係啊，因為某程度上佢有嗰陣時有一個節目咧，曾經講過佢對應咧係比較單啲，即係比較慢熱啊，同埋如果你三面口見佢咧，佢反應係唔足咯。所以成日咧，后屘咧有啲饭咧叫佢，你开心啲啦，或者你笑多啲啦，跟住咪有一句名言 happiness 嘅，佢自后屘佢自己自介都要 happiness 嘅，所以佢定咗呢样嘢个 icon 就变咗做 happiness。 OK 咧， 系咯，所以其实变咗开始有一堆饭就系为咗佢而去加油，所以今年佢所以已经其实好多铁饭喺个位喺呢、這个圈子度。 嗯， 所以其实。票数增加就唔会再增加啦，但系问题应该系铁咯个位置， 安稳稳定，各坐同佢 一齐系安稳等咯。 嗯， 咁另外有冇阿奇有冇咩想讲？ 后藤乐乐， 嗯， 因为嗱后藤乐乐，我记得嗱之前我系提有提佢旧年啦嚟香港 S 三嗰阵时候咧， 嗯， 我系咪讲到嘅神超神噶？佢只系嗰阵时系握手对我嗰阵时，因为我系有缩因为手汗嘅问题，我有缩翻转头噶嘛，佢即刻扯翻转头啊嘛。咁跟住佢后屘，我记得喺旧年嘅时候咧， 出過一單嘢，就係阿盈雲喺背後，我唔知類似，直頭係我覺得係直頭恐嚇嗰一類，差唔多屬於嗰一類啦。 出數啦， 就係話你如果你喺總選入面你再攞唔到成績嘅話咧，你又冇機會再選。 佢自己係 show 爆嘅，我覺得係 佢自爆嘅， 係 咁佢喊住講噶啦。 跟住我仲記得大家叫佢揾凌波，揾凌巴傾下偈 啊嘛。咁咁而家都叫做係上到呢個啦。咁但係我覺得佢係可以再升嘅，因為始終都有優質股嚟嘅。咁我睇好 SK， 我睇好佢嘅。如果阿北川零八佢失咗速嘅话，失题嘅话咧，诶睇佢同埋阿边个噶啦，江龙宇娜噶啦，我觉得就 系系啦，我都觉得系。 咁啊，江龙宇娜咧又系三十六位咧，又系神到黐孖筋嘅。我头先系咪提及过我嗰个手汗嘅问题嘅？佢系直头惊死我，走咁钳住我唔放噶。系啊，系啊，钳住我唔放噶， 啱我喎， 系啊，所以都系得噶，而且加上佢嗰、那个佢呃佢嗰啲叫做 MC 咧，因为佢本身定位系文正型嗰只咧，但系有阵时爆爆地噶嘛，佢有阵时系，所以又 OK 噶喎。 哦，佢唔加啲 friend 嚟嘅， 佢唔似阿北川零八咯，北川零八就系哑嘅。我虽然讲句，就算有反到我都有哑嘅，但系阿江龙宇南咧，佢就算唔讲嘅，但系问题佢间唔少会爆啲嘢出嚟咧，系有效果噶。所以呢两个咧，我比较睇好将来 SKE 系呢两个天下嚟噶啦。 OK。 咁啊 ，SK 唔系 HKT 嗰几个有冇啊 ？Harry 哥，你有冇啲咩想讲？ 唔系，我想讲 NB 其中一个 member 叫川大沙英呢、okay. 个其实咧，今次入到位系非常之好，同埋位置都非常高咧，我觉得系比较欣慰嘅。因为佢始终咧，第一佢依家系营运开始力推其中一个 member 啦，其实有某程度上佢啲 YN channel 啊之成咧，都见佢嘅踪影嘅。而且佢个颜值都几高嘅，喺如果系 NB 嚟讲都算高嗰班嚟。所以我觉得佢呢个位置其实真系叫做非常好咯。喺 NB 嚟讲 ，NB 我反而想讲讲加藤直下。 可以讲 加藤直下咧，佢NMB 嚟讲咧，佢系属于顶级身材嗰只嚟嘅，因为佢睇过佢嗰啲排舞嗰啲咧，佢嗰个大练习服咧系真系前后都抵得出嚟噶，而且加上佢条腰都真系好幼，佢有加上佢啲 baby fat 咧，唔系佢跳舞好叻噶，佢真系，所以佢加上个笑容几好，所以我系几有兴趣噶，加藤直下嗰啲，系啊，不过就唔知点解就今年冇揾佢咯。 唔紧要啦，出年揾佢咯。 唔系，因为佢之前其实佢嗰、那个H N M 咪就跳舞单嘅，佢系选拔嚟噶嘛。因为嗰只单只系得跳舞叻嗰啲入到去嘅啫嘛。系啊，咁其实我揾佢一次嘅，咁佢个对应真系唔错噶。但唔知道我今年点解鬼咩，唔知咪鬼拍后尾枕，唔知乜鬼咧，今年竟然唔记得揾佢。 鬼啱啊！ 鬼啱啦，鬼啱啊！ 可能真系万一唔记得咗。咪下春早翻咯， 因為佢唔細噶啦， 我知，但問題如果佢仲要仲 keep 住呢個位置嘅，其實我覺得佢會繼續留喺度。 你望啦，跟 住阿 Nako 咯 ，Nako Miku 咯 ，Nako 就 廣州 Nako 先， 邊個先？ 咪 Nako 先 ，Nako Miku 就下一個位置先再講。 Nako 就跌落嚟喎，喊到好喊到行喎。 细口 细面啲， 细度啊！ 唔系，当然啦，你份生日礼物咁大， 廿八跌到三十七啊， 好大噶呢份生日礼物对佢嚟讲， 仲要有呢个under 跌到落去下一个 gray 咯， 都系咯， 跌九位啦，唔系 啦， 唔系因 为 佢同 Mickey 呢通常都俾人攞嚟比较嘅，咁咩？因为 Nako 谂埋 Mickey 呢先讲，咁样会 Nako 谂埋 Mickey 呢讲会好啲。我覺得就 唔緊要講咗佢先，其實我覺得你而家呢個位置，其實講握手會嗰啲反應嘅嘢，你即係天同地，我都覺得係有啲距離嘅，因為始終咧，我哋唔係上集嘅合照嗰時，唔係曾經講過佢哋兩個反應係有啲差別嘅。其實 Mickey 咧係做咗好多嘢落去，所以你其實你喺得出由釣飯開始，去到握手會，跟住到合照會，其實一路。睇得出咧，佢哋個差距越嚟越大啊！ 喂，係我哋講起一咧，我發覺咧 ，Mickey 同埋 Nako 咧，佢兩個形象上面好唔同過喺握手同埋合照嗰陣時候。 係 啊係。Mickey 咧每次都可以裝到自己好行啊！嗱，一時咧玩清純系列啦，一時玩妖豔啦，一時玩成熟風啦，佢每次都唔同噶。但 Nako 咧，好比較難聽啲，好單調嘅，走嗰個少女風。 佢唔似阿 Miki 啲喺呢度上面有咁多个唔同嘅， 即系佢有个差别，唔系佢可能个差别，即系个用心同唔用心咁分别咯。因为你始终咧，某程度上咧，你握手会同埋合照会咧，其实系见饭嘅机会嚟噶嘛。如果你摆落去唔用心嘅话，未必有人会再翻桌啊嘛。 系啊，呢啲好紧要噶。 系啊，呢啲其实呢啲系 serve， 即系你个 service 嘅精神咯。 嗯， 如果你冇咁嘅精神落去擺落去，啲飯就會自然流失㗎啦，正常。 咁啊， 另外我想講下嗱，有一個位置就九杯零音啦。九杯零音今次上到47呢個位置咧，可能某程度上真係會有啲衝擊咯。我覺得呢個可能會好快就會升正式㗎啦。我將好快。 咁啊，富吉。 胡金明啊，向今次我覺得佢位置係平穩嘅，啲票數其實我覺得係有增加嘅。 有 。我估多可能有成4000多票都。 阿富吉咧，佢總選之前咧做咗兩樣嘢。 嗯。 一走咗去林瀑布。 嗯。 二跳蹦珠針。嗯、我唔知係咪因為咁樣拉到啲油嚟跳翻嚟啦。 佢好似跟緊某人做嗰啲嘢嚟做， 唔係但係 OK 嗱，我投分攀石喎，佢個今次佢個選舉中， 所以佢咪升咗咯。 係啊， 但係佢唔使履行啊。 佢 係啊， 33位啊嘛， 33佢目標係33， 佢目標33，但係依家上唔到33， 我 佢應該可能未必去攀嘅。不過如果佢唔攀嘅話，我又覺得啲飯又唔會放過佢嘅。 係啦，咪或者揾第二樣嘢咯。 其实最失望，我觉得系招长美英。由始至终，我觉得佢咧，佢目标真系想谂住做选拔，但系今次竟然跌多个选拔呢个位置。 佢连续三年 under 噶嘛？ 佢连续三年都 under， 所以今次竟然跌多个 future 咧，佢自己系好失望啊！见到上台都喊到 夹，喊到 啊！ 佢直头喊咗出嚟先啦。 系啊，即系喊到收唔到声。 佢根本咁多年都冇乜嘢突出。 第一啦， 上下噶啦。 我估佢賣，即系佢已經冇貨啊！如果喺我眼中，因為第一佢對應佢握手會對應其實麻麻地嘅。如果我 轉得幾轉啦？ 握手會唔係握手會嚟講咧，Melo 一定好過佢。我同你講， 我估 Melo 好過佢 ，Melo 一定好過佢， 好過佢。 但 Melo 唔係，因為如果 Melo 唔係嗰期暴肥嘅話咧，咁應該就唔應該係可以騎住阿朱長美英嘅，係啦。不過 Melo Miyong 咧，佢如果你要玩佢咧，你一定係要識得你要令到佢出啲係要 MM 佢先玩到噶。如果唔係，你玩唔到嘅。阿 Miyong 算啦，依家都唔係。但其實我講真啦，如果你要我哋咁樣做先，佢先有反應嘅話，其實就流噶啦啲飯。因為冇理由要飯做咁多嘢先有反應噶嘛。如果你做咁多嘢嘅話，我使鬼俾咁多錢去玩咩？係 啊，我要俾咗錢嘅， 係咪先？係啊，你要俾錢，你就要諗辦法，可能serve 我噶嘛。即係如果我衰啲咁樣講啊，因為我始終我都未必可能好知你想點，或者我好清楚你個底嘅。有時有時見出啲新嘅飯，即係新嘅 member 都係希望佢俾啲 feedback 我，等我知道我原來你中意啲咩嘢啊，或者你喜欢啲乜嘢，咁我先同你有交流咁样。 你有兴趣知咯，即系开头嗰啲好似 唔系，或者佢主动提咯，我觉得有啲嘢就 即系我有啲冚唪唥都系人哋介绍嘅，咁你行落去咁啊睇下你个 O K， 咁你可以中咁，可以选择中，可以选择唔中。咁你中嘅 criteria 就系嗰个 idol 系好嘢啊嘛。咁你嗰啲个大佬木口木面咁样， 因为可能我见得太多依家新嘅 idol 系。 一招長尾英嗰時候，我嗰時都係木木地噶嘛， 唔係依家都係木嘅， 木 而家 都係木噶， 木噶。 依家都嗰只 mask 嗰啲咁嘅啫， 係啊，好木噶嚇，咩事我握到手嚟嘅啫， 唔係空巴娃咯最多，係 啊， 或者空之娃咯。 Lucky又係麻麻地 ，Lucky 其實係叫笑容好啲，佢好 似係除咗笑容之外，其他就都係冇咯。 冇乜心思 ，Lucky 冇進步過， 係冇係冇，真係眼中冇進過， 冇進步過啦，佢啲對應。 佢由始至終都係靠以為薩斯個隊就即係佢以為薩斯咁樣做就啱咯。我覺得，但薩斯其實做咗好多嘢，佢唔知咯。 同埋試過你對住 Narco 講沙士，唔係講佢壞話， 或者你講過講嗰啲嘢啊嘛。 日常話題講有關沙士嘅嘢，佢係窿面。 我唔知係咪佢可能覺得你嚟揾佢講沙士，可能覺得唔係咁好定啲點啦。但係問題，如果你 可能呢個都有機會。 如果你自己要咁講嘅，因為你始終 Narco 你都係推沙士噶嘛。咁你問題，如果人哋喺你面前講沙士嘅話，你窿面就係你唔啱。 係啊，佢窿面嘅大個字就睇到嘅。 但有時我 Bicky Lin 啊，但如果你 Bicky Lin 嗰時啊，我先上次我唔記得除阿 Yuki Lin 咁 啊，我聽你講、那個， 我出事啦、啊！Yuki Lin 啊，你係哦係啊， 但佢冇黑你面啊嘛， 冇笑住添。 啊，你講開我試過有一次著咗一個 man 把件衫俾另外 我一個 man 把見到嘛， 係啦，講、那個之後先講， 好啊， 因為嗰個選拔嘅 係 OK OK， 好好好， 好啦好啦，差唔多啦。 Melo 點啊 ？Melo。 Melo 其實我 over 來講，我覺得今次佢上台就好多咯，即係佢叫做識感恩啊，因為佢雖然好想上翻 under， 但係可能依家覺得佢能力仲未做到啊，所以佢今次上台個效面口係好好。 係啊，西鐵嗰邊咧，即係而家 HD 劇場嗰個咧，嗰度有一個 Twitter 噶嘛，特登開咗鋪嘢俾佢咧，話 Melo 説似啊。是啊，所以Melo 同埋 Sandy 嗰邊咧，嗰個副日官 Twitter 嗰條友咧，亦都有交流噶。咁可想而知，Melo 嗰其實喺嗰一邊嚟講，佢嗰個營運方面都有唔少支持噶。 OK， 係啊，咪讚就可以接受咯。對於我嚟講， 我都覺得可以接受呢個位置，已經可能唔可能再上噶啦。 佢應該唔係 under， 如果再上都係 under 尾噶啦，所以唔再上唔到 噶啦。佢自己可能知自己事。 係啊，咁我覺得 OK 啊，都好得睇啊。 三十 好，咁啊，翻嚟咁啊 ，Under Girl 咁啊，讲完啦。 嗯。 咁啊，跟住唔系 Under Girl 未讲啊。 而家 Next Girl 啱啱讲完 ，Next Girl 啱啱讲完啦。咁我哋而家讲 Under Girl。咁啊 ，Under Girl 咁啊，首尾门咧就系阿福冈胜菜啦。咁啊，而另外 Santa 咧就系阿向井地美音，排名就系向井地美音、松川香织、风岸南、须藤凛花、加藤绫奈、大齿真娜、中井梨加。小岛真子、高仓萌香、大长美奈、太田梦里、田中美久、川本沙耻、仓野美成美、新保元同埋福冈胜菜。有边啲个 member 想讲？ 嗱，讲咗 HJD 嘅 NGT 先啦。 NGT 先，你讲 NGT 先啦。 好， 我哋讲。 啊，咁啊，又系嗰两个咧，又系好似星火电咁样啦。啊，中井梨加同埋高仓萌香啦。 我见到横摇啊，喺三杯系鬼。 你听我解释啊，我唔想两个。 就老实讲。而家有一樣嘢咧，就大家要留意啦。啊，中井梨加之前咧就喺 show room 講過嘅，就可能咧就好大機會走數嘅。咁佢話咧，如果佢升超過24咧，就24小時開 show room。咁 啊，大家 咁啊，而家唔知道 咧，公約都出賣噶啦。 啊，咁啊，而家嚟講咧，就大家就唔該望啦，睇下佢會唔會走數啦。啊，係咁多啫。咁啊，即係。其实都好开心嘅，老实讲， 啊 OK 嘅， 即系高仓萌香佢即系进步得好快啦， 24就唔，其实我到高仓萌，其实我幸而我到而家都搞唔明佢嘅思维系乜嘢嚟， 唔系，所以老实讲。佢系好过瘾嘅， 你见佢想翻组，你都唔知佢做紧乜嘢，佢有时 我都唔知佢想点噶。 佢就 真 系喊， 跟住忽然间好惊，喊， 系啊， 喊到啲 member 走晒埋嚟， 系啦，然之后啲 MC 咧就好同情，即系 系啊，连渣男都屈服啦， 有中段时间话比分嗰啲咧，因为眼泪攻势而变到好高分， 输紧嘅啦， 咁大镬啊， 系首先明明系输紧嘅，忽然间佢喊， 高彩 佢赢咗变咗，我同你讲啊，佢同道边尼加比，道边尼加都唔够佢嗰皮，我同你讲， 大佬， 道边尼加要收， 唔系你谂下嗰阵时候咧，个个咧搵阿青木阿爷爷咧就喺度讲。啊，同埋青木爷爷咧讲一句文字，个个都话啊，佢都系靓仔啊，哎呀，做咩事？点解你咁鬼死激怕丑啫？你知唔知高仓萌香讲咩啊？ 咩啊？ 爷爷俾零用钱啦，唔该。 好爆噶！ 系呢个好爆嘅，真系。 你嗰阵时系完全睇紧翻咗佢讲乜嘢啊？ 思想逻辑系比较奇怪，所以佢成佢开头 只系以为佢真系傻噶。 唔系佢通常唔系傻嘅，只系嗰啲想法咧，同一般人嘅想法 唔正路啦。件事 系即系好，即系好似系肥秋咁，我好中意呢类咁嘅， 即系 捉唔到佢思路嘅人。 奇怪嘅咩？ 奇奇怪怪， 即系。天才与白痴咪就系呢一类咯， 天才与白痴揸线 嘅 啫。 即系佢，所以我虽然唔系推佢，但系都系我留意嘅奇形怪状 member 之一。 唔系，但系你唔好忘记，高仓始终都系 Refresh Hour 第一位嗰套。 系，咁佢系喺呢个 系佢做center嘅 官方首个歌曲 center， 始终都系佢做 center， 佢都玩咁上下嘅。 咁佢嗰阵时，我一路都系话呢啲咁嘅情况系 NTT 复砌呢个 HKT 嘅成果。 系啦，所以都系嗰句唔意外咯，高仓有咁好成绩。 啊 ，OK 嘅，唔系佢个成绩都可以接受嘅，但系问题佢个人我接受唔到啫。 乜 问题？我接受唔到胡杏儿咧，即系唔系接受唔到高仓文啊？我接受唔到胡杏儿啫嘛。 OK， 第二个，第二个 唔系好 分咯， 第二个啦。田中美久啦， 田中美久， 都系， 我觉得佢靠调翻调翻嚟， 系调翻 嚟做嘢 即系调翻嚟 嘅，系调翻，因为其实都睇得出咧，佢啲吸饭能力咧，即系我哋上一集咪曾经讲过佢啲，哇，即系佢会做好多嘢，希望咧你啲饭留意佢嘅支持咯。我觉得佢今次做去到呢个位系非常之好嘅， 系啊， 而且佢目标系32，依家咁样可能都要找数。 佢嗰个系咩嚟啊？嗰个系。 去红馆园那边去拍 MV 啊！ 哦， 佢自己的 MV 啊， 系啊，应该系唔系未必会自己 MV， 可能去 佢冇讲明系咩 MV 咯，好多嘅好多 MV 咯， 系可以用 HKT 自己的歌都唔定， 可能你 HKT 帮佢找数都唔定。 系未必嘅，可能佢之前喺红馆院都有拍帮手拍过啲宣传嘅广告， 例如报纸啊，或者 报纸啊，或者食物啊咁样咯。 我估计应该系嗰啲攞 HKD 嘅歌翻唱，跟住喺红馆院再拍一个 拍个 MV， 然后去推介红馆院，因为始终红馆院之前有地震咧，冧咗好多嘢咧，需要有啲有啲嘢做下咯。佢都帮到红馆院系唔错嘅， 咁 都有啲 佢去乡下嚟噶嘛， 系始终话乡下，话晒咗乡下地方嘛。 喂，咁講起紅本院嘅話，咁另外紅本院有另一個 member 喎。 紅本院另外一個推緊天白嗰個推咯，蒼野美成嘅。 嗰啲人話佢唔錯 嘅 喎， 係得㗎， 好對應 嘅，都係話佢好好 嘅。係啊，我呃過，我知嘅，同埋香港見過，我覺得非常之係值得推嘅呢個 member 嚟嘅。另外心口 Matter 哇，呢个 系咯，你个推得好，推得好劲喎！你啊，即系你 心口 系咯，心口圆圆 啊， 阿圆圆，你日日推，日日推，阿奇你日日推，日日推喎。 系啊，唔系因为 咁佢要找数嘅， 找。 唔系佢嗰个好简单啫，电压数 好易啫， 系啦，系啊。唔系因为佢呢几年，因为嗱。一嚟啦，咁我呢個中意好耐噶啦，咁呢幾年佢個總選排名係咁跌，咁老實講， 其實都擔心 嘅，諗住 玩完 啦，係啦，咁 驚玩完， 係啊，佢今其實因為佢到 next 都未叫名嗰陣時，其實我係驚噶， 即 係 驚佢冇 嗰只，驚佢冇嗰只噶，咁但係估唔到 Under 出咗嚟喎，哇！咁我梗係 哇，放心啦，就錫得呢件事，同埋佢個 target 都到啊，所以佢其實我都戥佢高興嘅，因為佢。我哋一直以嚟咧都擔心佢個排名係越嚟越低嘅，因為其實一路基上一直以嚟都睇得出，今次每年都跌，但今年竟然升翻咧，其實可能佢今次可能握手會有做過嘢，或者有啲媒體報道過佢啲嘢咧，其實幫到佢唔少咯。 係啊，因為始終咧，即喺我角度嚟講啊，佢同埋阿蔡仔嘅話，佢好玩過蔡仔好多。 係，我覺得佢玩過蔡仔好多。係 啊。 另外我想講一講呢福岡盛菜呢個女仔。 係啊，呢、啊這個都好一個。 佢要找數，要炒32kg嘅。 馬拉松。 慘喎。 今年好多公約都好奇怪。 哇， 你 真係走死 啊。幾多位就跑幾多啊嗰啲呢。 哇，你真係走死啊，你 三個真係走死呢、這個。 真係跑死你 啊。咁係可以分開幾日跑㗎嘛。 咁嗰啲就唔叫馬拉松啦。 咪係囉。 好啦，一日32跑啊。 唔係，你跑20公里都好金㗎。 你跑一定跑到嘅。咁但係問題佢咩囉。咁你既然你學得咗你攞咗呢個公約出嚟，咁你冇理由 跑步機行 32km。 算啦，學下鐘姐嚟而家話齋睇下佢會唔會24小時。 唔會呀嘛。 咁我淨係話32 小時佢開著個 show room 去瞓覺。 係啊，都得㗎。 OK， 其實咧我都想講講嘅，阿松村香織咁啊，老實講，佢舊年好似冇選嘅。 舊年冇選，係啊，好開心 BBQ 今年選。我原本想佢今年入選吧。 唔係老實講， 佢同埋大次真嗱，舊年都冇選啦。 唔係嗱，咁但係我即係我自己都有留意佢嘅，即係我覺得佢都好嘢咯，因為佢老舊年佢係冇選嘅，但係今年佢去翻呢個位，去到呢個位置咧，即係佢都好有實力嘅。 係佢前嗰排喺番組度講話，佢因為一冇選就即刻冇公開，所以今年決定一定要選啊嘛。唔係，原本佢好專業嘅，於是就話唔選。 唔係咁，佢但 原來我都仲未出得業喎。營運話咧，我哋好需要你啊，國家需要你，你係有任務俾你啦嘛。跟住佢就發現自己咧， 有任務俾你啦。 佢發現自己唔選咧。又冇 job 開，冇執做啦喎，咁我就唯有選啦，我仲未走得啊嘛，咁樣。 唔係，但係佢真係好叻喎，佢唔選，跟住咧選翻之後咧，上翻去一上到18位咧，喂，好嘢喎依個。 咁佢前年佢本來都選拔嘅， 喂，咁你都好嘢咯。 佢部機好奏效，但係最初速報咧，佢喺後邊同阿曼如兩個喺嗰啲即 係圈外， 圈外，但係又有名次嗰啲九啊幾咧，黐埋一齊，跟住我係哇唔係啊嘛咁樣噶。 咁最後吉他利耶都係入選拔啦，你咁講噶 嘛？咁吉他利耶之前都係咁樣。 最終萬我識嗰啲萬如反驚字驚其他嘢，今年圈外啊大佬佢哋。 我諗住你其他嘢留翻選拔先講。 速報嗰啲始終都係信唔過嘅。 咁速報不嬲都係 啦，最快。 不過從朱香姐同大志真嗱，佢兩個應該都係鐵票嚟㗎啦。 O K 嘅鐵眼嘅。 系啦， 其實最有少少意外就係 Mion 咯，即係美音啦。今次已經跌出咗選拔咧，我覺得有啲意外，可能啲飯嘅投票意向咧， 票啲好多喎，佢啲票。 係啊，可能配唔止配票，我懷疑佢哋可能有啲投票嗰個方法咧有啲錯誤，所以令到位置。 339票。 係啊，爭好少票數啊， 339票就15噶啦，即係。 系啊，但系问题之前 好怕呢啲位噶，大佬 系啊， 之 前都咩？ 始终佢争几廿票，争几百票咧，其实大家每人投多一票咧，佢都应该上翻去嘅。咁啊，今次就争好少，就上唔到去。其实大家都好 sad 咯。我如果喺我某啲饭，我听到翻嚟。 嗯， 其实你如果你今年即系可能佢投多几廿票，几廿票就入到噶啦，冇人填啊几廿票，所以唉算啦呢、這 个。嗰啲、 不如集中讲一个名牌先， 讲埋今日嘅先， 讲埋今日呢个先啊。 大场、小岛、真子同埋加藤零奈，呢三个应该已经系 under 噶啦，上唔到选拔噶呢三个应该。 系啊， 你钉死噶啦，似 乎。坦白讲啊，见到啲营运推排名有咁嘅成绩，我好心凉。 我边啲嚟计啦？呢啲就 系咯，呢啲纯粹个人意见啦，只可以话。 唔系，而家时间就20分钟。 O K， 呢个啊，以下落嚟啊，粗口开播，你要点讲都得，我唔捻你。這個呢个咧，20位衰藤啦，谂帮我屌你啦，仆街！ 我哥播歌 咁样，唔系讲粗口，唔系你已经好斯文噶啦。我谂咧，如果好彩佢咧嗰次有落雨咋，如果唔落雨咧，就真系。即系老实讲，佢而家嚟讲咧，就好彩落雨咋。佢唔落雨咧， 有反喺度暴动啊，大佬。 佢 出唔到门口咋？ 佢落雨就唔会话要结婚噶啦。 佢想做阿伯， 饮深一层。 唔系，如果佢要讲， 你当佢傻嘅咩？ 要讲都系 佢真系惊佢出门，真系惊佢出门口咩？ 好危险噶， 真系出唔到门口噶。 咁啊，真系可能真系出唔到，出到出唔到门口噶。 佢现场啲饭拎住佢哋坐紧嗰张接凳，一嘢车上台都唔 用乜易啊？ 咪咯，接凳嚟啫嘛， 即刻嚟料啊！ 冲上去啊！ 接凳掟唔到咁远嘅光， 真系真系分钟冲上台，屌啊！ 真系冲上台， 你四千人有一半涌上去台同佢， 我石桥都够啦，石桥揿唔住。 石桥走先啦， 好简单。喂，我肯定系张哥。我买成几箱，成十几廿箱嚟捧你。 唔系，首先你唔系一个人买成十几廿箱，冇咁嘅本事。 系 夹埋嘅，走 夹一定夹埋嘅。佢啲油黄 咧，嗰啲咧，通常咧都我平时成之前都讲过噶啦，月饼会啲月饼会嚟嘅，都供咗成年。供咗冚家拎咗成年。 个月饼发光嘅， 含辛茹苦咁，屌你知我一日得5蚊，我俾晒4蚊噶啦嘛，咁加咧， 你又含咗第二啦， 跟住仲有，跟住嗰4蚊里边嘅咧，仲有5毫子咧，系准备爱嚟咧，系供去总选嗰度捧你噶嘛， 我唔讲冇都冇所谓啊，反正我得5蚊就拎咗4蚊去每日就系唔食嘢，就系供佢，就系供佢呢个选拔啊嘛，好，我俾你供到我俾你供到 under 叫做20位啦，史上最高嘅名次啊！新人系咪先？我真系觉得一新人喎，而家冚家拎毕业喎。啊，屌你毕业都算啦，冚家拎同我结婚。我喂大佬，我点喂？我听咗，屌你唔系嘛？我 听错啊嘛？差成咁都话啦， 我日文差成咁唔会话。跟住 系啊，我都谂搞 啊！我都听过，以为听错咗。我啲极歌时物术，屌你落尾冚家拎。 唔系，屌你！你睇翻啲咩反应？ 同你讲， 你睇翻啲咩反应咧？啲咩都系 仲要 讲笑， 仲要系康桥啊！哇，屌你老咩？ 阿德光老爷嗰阵时都 系啊， 我系听唔到结婚嘅，因为咧嗰班 我哋喺度吹紧水。 德光都問佢：你知唔知自己講啲咩㗎？ 嗱，嗰段 係啦，我就開始覺得點解會成件事會推咁耐？點解阿德？點解阿德光同阿衰藤流花傾咁耐，而成件事咁冷靜嘅咧？話唔得，大家靜曬聽講乜撚嘢？聽完唔對路，冚家拎 冚， 跟住聽到 點咩結婚嗰啲反應 好怪。唔係，我聽到德光突然之間，咦？點解成件事靜曬嘅？跟住我喺度聽，大家補充聽下。阿衰藤阿伯讲乜嘢？跟住咧就话哦结婚啦，跟住又话跟住又揾到意中人啊，跟住屌当年相意中人咩咁加咧？跟住谂下谂，跟住就整下，咦？喂结婚有心。结婚有心上人， 阿杜好似又揾到嗰篇嘢，佢对话喎，系咪阿杜？ 系啊， 阿杜你讲，阿杜你讲。 嗱，嗰篇对话就咁嘅，就虽然谂法即系零八就话可能有啲迷茫，但系即系佢就结咗婚，就话 佢要 结婚啦， 要结婚 啊，咁啊就话跟住咧，佢一讲咗之后咧，就话你知唔知道你自己讲乜啊？ 德光老爷讲啦， 跟住零八就话虽然咧系有啲迷茫，但系对于自己咧同大家咧都唔想讲大话。咁啊，德光老爷话你系咪真系结婚噶？跟住008话系啊，真系结婚噶。咁啊，德光老爷就话佢认咗啊，已经有爱人啊，有啦。咁啊，我向你祝贺啦。 咁啊，凌 我系咪应该？我系咪应该要 捉你啊？ 系 啦， 啊咁啊，跟住就话多谢。咁跟住德哥老爷就话：咁啊，你想同你啲支持者讲乜嘢啊？咁佢就话啦：我真嘅真系冇谂到咧，自己会成为即系当成自己一个偶像，而我一直以嚟咧，都个身份咧都系大家喜欢嘅，大家都为我投票，为咗什么叫做爱，真系好开心，想踏实地生活下去。攞到二十位咧，真系非常之多谢，谢谢。跟住咧，德哥老爷就话：哦，攞到二十位啊，咁开心啊！咁你结婚之后点啊？跟住咧，阿零零八就咁就要同 MVP 高层咧倾一倾啦。咁啊，德哥老爷话：咁能唔能够详细公布详情啊？有爱人吗？咁啊，零零八就话：有啦，有爱人啦，但系详细情形咧，我就唔能够讲。过咗几日后咧，亲自会同大家详细咁讲。今日想对我嘅支持我嘅大家交代一下，所以我喺呢度发表。咁啊，德哥老爷就话 都顺手不买业啦。 跟住就话真系确定咗结婚啦，系嘛？系啊，结婚啦。咁啊，请大家一齐恭喜你啊！多谢大家。 咁 呢个， 咁呢个 M M B D member 都即系唔系你德哥老爷咁样抛个波出嚟，啲 member 都只能够话恭喜。 唔系佢哋都系直至到阿 Lilica 嗌毕业，佢哋先至相信呢个系事实。 但佢有冇真系讲毕业咧？我 唔系 有。 因为我听得唔系好清楚，我以为佢话咧结婚都唔毕业噶。 系有。阿彩姐喺Twitter 嗰度，唔系 Showroom 嗰边咧，佢后面黑个镬路， 梗系黑啦。 佢唔系叫黑面嘅，呆咗， 麻友就黑面啦， 麻友嗰个样都黑面，好 咩？系啊，咁样样。 阿 U 阿华山游医同阿就华山游同埋阿边个都系哑呆晒，华山游同埋阿志嗰啲系啦。 阿高猪啊，喺 高猪食花生嘢， 佢喺高猪感染嗰时都 露屌啊， 露屌啦 ！B 站又焚佢，高猪又焚佢咯。 唔系，跟住 高猪焚得赢， 焚得赢。 之后到 阿优子 个排名到 B 站，之后 B 站咪唔讲得奖感言噶，佢讲佢借个得奖感言去。 唔系，老实讲，唔系嗱，老实讲，一样嘢， 当年代内都有少少噶， 有 噶。 你其实你见到几个 member 都系个都系屌佢 噶。不过 Mia 都有讲，讲嚟系喺佢宣布完之后， 宣布完之后， 你见到讲埋先。 佢宣布完之后，跟住Mia 站都系攞佢个得奖感言嗰个嗰段时间攞嚟。散啊！ 都散咗一阵先讲自己嘢啊， 系咯， 即系虽然佢喺度讲紧下年叫大家俾票， 系咯，然之后有阿 B 站咁样做第一下，咁之后到入选拔嗰下，阿高猪咪跟照版主官做多下咯。 你唔好话啦，你街外人都屌佢啦， 真系好多喎。嗱，大到优质又扮，喂，大到优质又扮佢啦 ，fuck 添啊！ 嗱，扮完之后仲要男总系应咗，我都觉得系啊，咁样。 跟住，连有边个都扮啊？呢个经典呢个，苍井空都扮佢嘛， 系 啊嘛， 系啊，苍井空仲要扮佢，扮多句啊，生完仔都可以系处女噶。哇，即系苍井空话都系隔离团嘅队长，前队长。即刻焚埋一 隔離團，係 咁 係為俾手啲 friend 嚟噶嘛？ 嗱，處女生仔咧係有跡可尋噶， 大家都聽咗幾千年嘅。 係啊，呢個處女生仔有跡可尋。 十二 每年都拜佢所賜有嫁房。 冇錯啦， 唔係不過老實講，最我諗你頭先講阿彩姐真係咧，真係 冇 煙啊！ 喂，佢梗係冇 煙。喂，大佬。当年就系阿彩姐同佢争翻嚟 啊，争女争女咁滞噶， 争啊大佬，佢第一届出阿福，嗰阵时候争到嗰阵时候，以为争到宝啊嘛， 咪同阿边个啊，同阿玲奈又争过，玲奈 啊， 争斌姐咯呢个， 当年争斌 姐咯，添衣咪玲奈定系边个咯， 玲 奈系啦， 争到黐肺啊嘛，争到打交打赢噶嘛， 所以阿散咧之后咪喺自己个 Twitter 度谢罪咯，系唔关佢事噶， 唔关佢事。 唔係，因為其實嚟， 我都覺得唔關事。 但係佢作為 captain 要咁做咯， 係 captain 嚟噶嘛。 你孭咗條鞋俾阿彩姐， 即係等於 即係華山由醫出嚟話都 係啦，即係要觀眾。 冇观众嘅总选举，佢都系 U 二行走出嚟、 啊，都要道道歉噶。 系啊， 咁你咁日本文化就 系 咁样噶啦。 系啊， 咁其实优子 con 都系男总都要出嚟。 唔系依嗱依单嘢，佢写啊，喺我眼中咧，其实佢焗住要讲嘅。点解咧？其实之后咧就文春原来已经捉到佢咧，有证可查，问题系 已经预告话有咩把爆噶嘛？ 啊，会有两个咩把爆出嚟噶。咁另外一个咩把就讲完就算啦，大家都冇乜兴趣嚟噶啦。 冇乜嘢睇，睇完之后发现 基本上就冇咩嘢睇嘅，系只系讲阿零零八呢单嘢，就喺佢眼中会比较爆，所以佢可能营运已经知道有件咁嘅事咧，佢要焗阿零零八要爆呢件事咯，同埋加上佢性格咧系要系好比较刚烈嘅，佢之前好多动作已经话俾佢一个刚烈嘅， 不惊人使不忧， 所以系一定好似爆一定爆嘅，一定自爆嘅，所以佢宁愿自爆佢都唔会死喺你文春手上嘅。 加勒奇女子嘅迪娜啲 friend 嚟噶嘛？ 系啊， 但系问唔系，但系讲真嗰句，你呢单嘢其实你话你毕业都好过你即刻话结婚啊，大佬。喂，我嗱，衰啲讲嗱，即系衰啲讲句啊。喂，如果照咁嘅情况，你真系瞒落去嘅话，喂，咁你系咪即系话你有咗啊？你先至话你跳唔到啦，咁你先至话同佢讲一个，嗱讲先，系咪先？喂， 佢唔会，喂佢喂咁， 唔系 佢唔会， 喂即系，但衰啲讲句啊。idol 呢个咧系卖信任同埋唔同嘅工作嚟噶嘛？ 唔系系卖一个梦想嘅工作。咁 但系 问题 信 任 呢个信任呢个其实系饭同埋你之间一个桥梁嚟噶嘛？系咪先？咁你若果你衰啲讲句，你咁样咪即系同会换啲饭啫嘛？嗰次阿边个单嘢，我嗰次我屌鸠阿山田野，佢咪就系因为佢攞个饭嘅信任嚟玩嘅啫嘛？系咪先？ 即系其实呢单嘢咧，如果用啲饭同偶像嚟讲咧，即系等于当年阿 Yuki 林萧山写啫，即系 Yuki 林单嘢。 Yuki 林萧山写呢单嘢都唔够佢离谱啦，大佬。你 系 好嗱，衰啲讲句，阿阿阿木嗰单 都差唔多 嘅， 都系呢啲嚟噶，都大镬噶， 都系大镬。喂，始終你有隻嘢，即係想，即係有張相，隻嘢攬住咁啊，大哥，咁你咁即係搏，可能呢日飯可能諗多咗，要搏埋佢啦，已經。 所以呢講句，你都係只不過走去攬頭攬嘅啫嘛，屌你老母，你呢單嘢你 結唔係啊？屌啲飯屌咗，仲諗緊，已經諗緊住搏埋噶啦，已經。 喂，大佬，你而家諗下，喂，你而家諗下呢個，你而家諗下衰藤林林花，已經連忙啲 fans 啊，大佬。 唔係，佢嗰陣時仲要話自己係處女嚟㗎嘛？ 係啊， 兩呢次咁樣講唔使， 仲話失身會通知大家㗎。嘛，系啊，或者拍拖通知大家啊嘛。 咁啊，而家咪通知大家， 通知咗 啦，通知 咗 啦，通知咗啦， 会结埋婚咯，谂住， 咪 搵条好仔咯，屌， 俾条医生啊嘛。 听闻 好卵劲啊，屌， 听闻系咩啊？唔系，有人估就会唔会系佢老母？唔系，因为阿啲连蒙嘅阿妈又张惊 系 嘛？啲人就话会唔会系佢老母个主诊医生咁啊？沟俾人沟， 哇！顺便沟埋佢。 阿奇话粗口开放时间啊嘛，讲老母冇问题啊。 佢老母就大咁真 系啊！系啊， 含辛茹苦抽大你， 衰衰到 屌 你！屌啊，姓真系，屌你博屌呢啲咁摆到明就 系啊， 佢系博 啫啦， 已经。阿大岛优子咧，唔系阿大岛优子咧就好遗憾，佢又唔识中文。即係如果佢識中，即係識中文，即係識 廣 東 話。 廣東話定 如果佢識廣，如果識廣東話嘅話咧，咁佢個頂帽就唔係北字嗰頂帽，而家係香港咧啲地，香港出啲地啤咧，有啲屌奶茶，啲小溝奶茶鞋啊嘛，整只屌嘅， 肯定要啊！嗰晚同阿咪一齊喺度飲酒嗰時候攞個支啤啦， 係啦，你知邊只啦？嗰只香港出只地啤啊嘛， 係啊， 奶茶鞋啊嘛，我話第一出只屌嘅伍嘉玲， 唔係嗱即系 喂，我假假地啊，都叫做旧年呃过佢啊，叫做叫做 今年 又 呃添啊， 又好玩，又你又好玩又傻傻地啊， 所以其实我 癫地啊嘛，你肯知好笑嘛。 唔系，所以其实咧，咪嗰次咪我咪上一集我讲过话，其实咁样有啲奇奇怪怪咧，可能佢已经知道依单嘢噶啦。 唔系佢知道容文春嘢爆嘅话，佢估系自己噶啦嘛。 系佢唔系佢之前 exit 已经营运通知咗佢已经就嚟，即系佢会文春会爆依单嘢，所以个面口唔好啦，所以嗰。嗰次咪合照咪成個人謝曬咯， 哦， 所以問你嗰次唔見到我，見到我張相咪奇奇怪怪，就係因為咁樣咯。我所以即係知道原來咁樣有一單咁嘅嘢，所以推翻我以先啦，我啲相咁奇怪咯嗰張。 唔係啦，即係講翻嗰你一個叫做開放啲嚟講 ，member 你犯禁，你拍拖你犯禁嘅話唔緊要，我會原諒你。但係問題唔該你。即係衰啲講句，你有個限度，你有個離譜啊！你問題少啦，呢鋪你直頭唔係有問題咯，呢度就係傻撚咗咯。其實我覺得你係 嗱第一咧，我覺得咧 NMB 呢個營運咧就係撲街嘅， 好撚仔啊！ 係 NMB 撲街嘅老啊！ 唔係一單㗎啦，幾單㗎啦 ？NMB 啊 ，NMB 啊，慶祝難輸啦！九萬幾個入去，7萬幾個畢業，冚家拎，開頭都幾鑊啦。如果唔係，點解要我再開咖啡室啫？屌你老味！ 唔怪之肥抽咧，上邊 屌你又衰過 SKE 啊！ 唔係啊，咩衰緊過㗎啦？屌你老味！之前 NMB 有一個叫咩㗎嘛？森田嘅彩咩嘅嘛？ 我查啦。 嗰個咪只 要零內嗰啲咧。 佢二槍都已經難掉嗰啲相出嚟啦。佢同自己喺度攬攬攬計啊！屌啊，老尾喺個祭典度攬撚到撲街冚家產咁噶嘛！屌你即係明有仔啦！屌你老尾冚家產，點攬 完要冚家產？ 攬完要點解要啦？竟然乜營運乜都冇做過，屌老尾！唔知呢啲咁嘅殺撚咗佢啦！屌， 唔 係 一就冇做過，真係嚟睇 下佢畢業。其實好出咗好撚多呢啲嘅漫畫友嘅，之前阿邊個就玩筆，之前係咪阿邊個玩筆輪啊？阿邊個有個奇生有個咩 ？NMB 有個奇生有個咩玩筆輪啦？遼鳩阿邊個個姐夫啦？ 邊個姐夫係 啊？不如遼鳩邊個姐夫啦？跟住之前又另外有一單係因為有一單嘢個搞到要燒咗過去阿邊個嗰度啦？ 屌埋老基都兩鑊啦！ 木下春奈， 木下春奈， 木下春奈， 屌迷路基都两镬啦， 迷路基，系咯，迷路基两镬啦， 三镬啊，迷路基咪两镬， 两镬定三镬啊， 三镬， 差唔多，因为佢内部咧 系都系一样咁重罪 嘅 啦， 系啊， 唔系话知得咧， 因为你嗱， 佢唔识揸只嚟做啊，因为南波嗰啲文化咧，即系对尤其对眼，佢比较对性呢方面咧，可能开放啲， 即系唔好讲呢啲先，你要揸只嚟做咧，其实有好多 member 都要走噶 啦，梗系啦，走晒整 走捻晒啦。 起碼你唔會見到，你唔會見到紫元三連霸先咯。 冇錯，呢個就係 你唔會見到紫元。 其實 推拉優子落馬攞第一先咯。 其實咧應該咁樣講，呢樣嘢咧要睇翻咧，第一即係你犯禁，你犯咗禁，你犯咗禁之後咧，第二件事咧，就睇你冇錢，你有即係睇你 賺緊錢，含金量， 含金量高唔高？你含金量高嘅，咪留低咯，即係拖磨錢嗰啲咁啊 ，UK 啲嗰啲咁樣咧，咪留到財科留八世咯，咁啊拖磨錢就走咗啦嚇，咁啊而家出面都得幾好，咁啊咁你唔掂嗰啲，即係嗰陣時嗰個年代，嗱阿邊個啦，阿梅田菜，平島下海，同埋阿邊個米澤同埋嗰個邊個，而阿谷地，谷地就炒， 谷地就係第一個俾人炒嘅， 第一個又炒埋添，因為你喂，其實講真，唔係因為你其實唔係因為你拍拖，係因為你揾唔到水， 係啦， 借啲魚。就話你唔好彩你仆街啊！你拍拖你犯禁。 真田有華咪係咯， 真田有華有，真田有華就，真田有華嗰只，真田有華就好撚型嘅。 嗰陣時救人啊嘛，救人咪你一犯禁咪炒咯， 真田 有華 好撚型，真田有華好撚型嘅，佢都唔玩。哎呀，你炒我啊！屌你咁啱，我好想走。 係啊，自己開聲先啊，真 係。自己開聲，我走咯， 走咯， 咁樣了啫。屌， 東家唔加打西家，西家唔得打， 反正都唔係推佢出嚟。 係啊。咁多所謂即係嗰種感覺咯，咁所以藤林諗花講真，即係講真，我都 OK 佢嘅，咁但係即係佢，即係我都 OK 佢嘅，即係講真，佢傻傻地，即係我覺得佢係一個幾好嘅研究對象嚟嘅，即係一個咁樣完全唔理常你出牌嘅人咧，講真，我琴日聽到呢單嘢時候，我真係唔撚識講，即係屌點講啫，今日節目點做啫？講衰 題啦，唔係，就係想諗住講衰人眼花講一集咯。 我就唔撚識做啊！喂，我又我鬧佢，我點鬧佢啫？屌人哋結婚，恭喜人家添啦，啱先？ 係啊，即係嗱，我咁樣講啦。你其實你如果你又有中意嘅人嘅，咁你話想拍拖想結婚嘅，咁你咪講一聲，咁你話我唔撈咯，咁你之後你咪走去同佢拍拖結婚，冇人理你啊嘛， 仲要搞大個肚咧， 屌！而家你係在籍拍拖，即係你犯咗犯個規啦，係咪先？咁你對下面嗰班細 嫌 啫， 咪即係等於嗰個仔阿山雞殺阿鬱竹的一樣。 唔係啊，我覺得咧，佢係 忍痛殺嘅。 唔係一定係忍痛殺㗎啦，那個咁樣情況。 忍痛㗎，你即係要第二列親啊，冇得傾嗰樣嘢。即係我中意我都叫做 NMB 裏面，我 NMB 有邊幾個即係迷路機走咗啦。我三本槍我媽媽哋㗎，因為佢係瘋子㗎啦。阿瘋子又唔頂唔掉，得佢嘅啫。 OK。 咁啊，咁冇啦。 咁瘋子又好難走嘅，大哥，佢仲要揾錢養家。 係咯，瘋子養家走唔甩㗎啦。 走唔甩㗎啦。 咁啊，即係喺度。即係嗰感覺，即係我唔識講啊！即係唔好識佢乜嘢，咁唯有你鬧佢，你話鬧佢點鬧啫？咁樣 咁你話唔鬧佢，唔鬧佢，我又好撚聽。 即係冇辦法用言語嚟形容你嘅心情咯。 係啦，即係等於邊個咁啫嘛？我女人，唉，真 係算啦。 即係唯有即係今晚， 即係我哋就算鬧都係鬧到呢個 level 咯。因為始終我哋好似冇日飯嗰啲咁投入去玩呢樣總選嘅。 我諗而家我開始明咧，點解咧？我都拗曬頭，點解咧 ？STU 會揀咗喺嗰個位置嗰度，即係咁近 MNB 嗰個位置嗰度咧，要整多一個團啦。而家你 MNB 搞成咁， 我覺得 啊， 唔係㗎，始終你依家咁樣佢 MNB 唔係佢管啊嘛。 吉管 其實唔係吉管，其實佢對女 idol 搞。理解就係揾到錢咯。 我本來就冇 idol 咁滯嘅。 唔係佢吉管起家係搞笑藝人噶嘛。 佢其實上個係搞笑藝人，主要出搞笑藝人嘅係 NMB 係第一隊 idol group 咯。 係啊，依家你婆婆嗰隊。 三秋李部啦，依家都變咗做搞笑。 係啊，所以其實，唉，我即係如果咁樣搞法咧，其實唔係好即係。系咯，即系你除咗即系祝佢幸福之外，冇嘢好讲，冇嘢好 讲 喎。 仲有 咩？仲有人祝佢幸福咩？ 屌 到扑街啦！ 咁结婚始终都系喜事嚟嘅，你而家系恭喜人嘅。 咁你咪咁 循 例。而家啲人都话啊，阿国际 V 睇错咗啊！ 国际 V 接麦嗰时赤咗。 国际 V 你恭喜唔系问题噶，你咪咁样讲咯。我真系恭喜你啊！咁样 嗰啲咯，我真系恭喜你噶。 我真系恭喜你啦。 嗰啲咯，即系拜拜条尾。我仲有个今日即。根本就拜拜你條尾嘅， 我真係恭喜你啊！娶著008呢啲咁嘅女人， 你真多得你唔少， 多你唔少啊！ 真太多咧，喂！啊，本身 NMB 而家其實有邊個接過阿曬咧條棒啫？冇乜邊幾個嘅啫嘛， 依家 呢個你問 咯， 唔係你問都問啲啊！ 問題百佳本身 二輪輪班車邊嘅就係都係， 梗係班車邊，我都講到冇有講， 我都 冇啦。 原本係諗住二輪輪係接 Miluki 個位，然之後 就啊。 你揾另外一個噶， 耍咧係揾另外一個嘅，冇啦， 而家咪變咗散，可能散咧本身 花唔得噶， 諗緊花應該係接 翻，咪變咗散咧，原本已經係計好嘅，佢啲計劃咪打亂曬咯。阿 Lilica 咁樣， 其實真係其實你睇到你冇得揀啊！你 Lilica 阿 Lily 房阿白間 and then。阿峰子，上西位走埋，你都冇人嘅， 唔系咯， 而家涉谷冇 人，一涉谷咯，涉 谷边度得啊？涉 谷好唔得，涉 谷 冇咧， 冇 咯， 冇啊，熟将熟。 蜀中无大将啊！ 要化多先锋， 而家我哋上西拎嚟， 喂奇眼而家捧阿彩 plus 出嚟咩？ 系奇兵啊！你真系推摩沃卡出嚟咯，奇兵 嚟 噶嘛？摩沃 卡 真系奇兵嚟噶， 真要推摩沃卡出嚟，冇得倾啊！ 不过真系唔出奇噶， 打花爷，到底时间你啦， 唔系花爷 唯一一个唔玩总选而可以生存咁耐嘅咩？ 一定要推， 好中意花爷，我最中意嘅骑呢型之一， 系所以。咪花爺仲難搞過柳林花，花爺好惡， 控制唔到啊， 控制唔到㗎， 嚟嘅佢一個， 咁所以頭髮都控制唔到啦，粉紅色嘅屌， 粉紅色 今日金色， 綠色， 淡 粉綠色， 佢金色咪好睇咯， 拍緊豆腐金色 ，Ecman 摩摩卡 藍色啦而家。 唉，真系黐 啦！呢啲真系博屌啊！呢啲本嚟个好地地讲咩嘅？ 唔系，不过讲真，总选举咧本来就本来咧就闹营运嘅，咁啊， 而家就变啦。 咁 营运 而家就咁而家营运啊执到啦，有救星啦。 系一个靓波交咗落去，本来个个今年，本来今年 屋企人咪可以暂时 休息下啦。 你谂下今年个营运咧，比未总选之前俾人闹到趴街嘅，你喺网上边 呢个就我哋阵间讲埋， 我之后再讲。 而家就交咗个波俾你去。 唔系，其实最惨啊，另外一个名板啊，等紧咧，我哋下一节再讲啦。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啦，各位，咁啊，听完 AKB Team Beast 嘅长女神高音歌手阿拉斯多尤顿，咁啊啲歌词讲乜就我唔同你讲啦，大家都应该知噶啦。咁啊呢首歌送俾你啊，008啊啊，睇下你睇下你会唔会有好姊妹，会唔会有啲咁嘅嘢啦？ 唔系攞嚟做结婚嘅开场曲咪得咯？ 哦，都好啊呢啲。咁啊嗱，咁啊费事俾啲无谓人激啦，搞到自己激嬲自己啦。 大人， 唔 知咁激动啊，会 冇嘢讲。 好啦。 选拔， 我选拔啦，开始讲选拔。 好啦，咁啊，选拔十六名，咁 你报先。 AKB 四个 ，SKE 五个，NMB 两个，系咪两个 ？NMB 两个 ，NGT 三个 ，NGT 三个 ，HKT 都有两个。 嗯， 咁啊，选拔咧就系NMB 就系唔系 SKE 就系选拔最大党啦。 头七个其实冇乜意外嘅。 系啦，咁啊， 一啲都唔意外。 好啦，咁咁啊，边七个 member 啦，咁啊就系子源你奈啦，渡边麻友啦，松井珠里奈。工业少量食嘢游街宣传阿香里华山游衣苏系咪苏达 苏达西 苏达西利索，跟住就江田奈奈北原里英高桥朱里白间美流本间日阳古典奈和高柳明恩同吉田朱里本间日阳我系完全唔识嘅， 系 唔系我识我识我识 佢未推上嚟， 你要问我哋呢两位 NGT 嘅， 唔系先唔系先讲咗十六名先啦， 十六名 吉田朱里咁咪咁佢之前，我記得之前紅白嗰邊佢好似都 入咗嘅， 都係 噶，係啦。咁但係好老實講嗰句，今年選拔嗰個票數其實係好唔見得人嘅，三萬幾票啫。係即係講句同舊年 仲衰過上年， 仲衰過上年。三萬幾票都選拔，其實我先啲講，我心諗唔肯係啊，話三萬幾票。 但唔緊要㗎，你始終都係選拔咗。 咁啊係， 即係好似得㗎啦。 即係好似當年有句名言，獎喺我手上啊！你講咩都冇用。 係啊，佢上年77添，佢有選拔，佢咩都開心啦，大佬。 係啊，跳得幾快啊？ 唔係因為佢始終佢個佢 YouTube Instagram 嗰啲開直播同埋嗰啲咩 ，YouTube 係最大功勞， 最大功勞 今年。 咁啊，跟住佢仲有一啲令Instagram 開直播啊，同埋各方面咧都都賺到唔少人氣翻嚟嘅。因為我問過一啲女仔咧，咁佢話阿吉珠嗰啲咧教化妝嗰啲真係有用嘅， 實用型嘅嘢， 實用性高啊，係啊，所以吸引到好多。 其實吸引好多女。 我記得唔知係阿Tim定 Henry 講咧，佢有個稱號咁樣形容阿吉珠啊，話佢教化妝嗰個稱號 啊。係 咪我？係 咪 啊？ 唔係我， 我都 冇。 即刻冇人認。 啊，咁即係我記錯啦。咁即係 講咩？講咩稱號？ 哇！咩咩话化妆大师啊，开班授徒嗰个嘅 啊， 咁应该系我记错 嗰啲啊， 陈辉嗰啲啊， 唔系咁佢吉珠的确教化妆啊，教着衫啊，其实喺 YouTube 嗰度好多吸到好多女粉，其实睇到合照会咧，佢其实啲女粉系多嘅，佢 都系仲有系啲即系比较似圈外型嗰啲添嘅喎，系嘛，即系唔系平日推开， 唔系平日推开嘅，基本上系可能靠睇 YouTube 啊，知道啊，原来佢都几好嘢喎，化妆都。 吸到女 犯 啦， 吸到女 犯咯，因为你 虽然唔多人， 因为阿吉珠嗰啲本身有啲都唔系嗰啲叫做 idol 粉嚟噶嘛，咁但系问题佢呢个位其实系吸到好多 Q 啊，咁某个程度上嚟讲，佢系叫喺帮 48 开咗另外一条路咯，咁可以话叫系叫咗部分，可以叫做某个程度上系叫翻部分奶团嗰啲饭翻嚟咯，我系咁啊，因为你知奶团嗰啲。在那些叫做雜誌啊那些出的那些時裝雜誌那些成分是很多的嘛， 所以有粉有專屬的嘛， 所以他們是吸到很多女粉走的嘛，所以他們現在這麼紅的原因，因為他那些女粉肯給錢嘛，所以他這個位置的話其實他要叫翻部分女粉翻嚟咯 ，OK 啦。 咁其實係要有開翻個窿， 但係始終因為兩邊走嘅 location 都唔同啦。始終奶團嗰邊咧，主要係走顏值方面嘅，咁所以 大小姐係咯， 對此啦，總之 都係顏值， 主要都 係 顏值 高，顏值比較高 level 啲嘅，你睇得出嘅。佢 location 都係咁樣走。與 NB 反而係佢個 location 比較朦，有少少，我覺得係有少朦糊嘅。 咩人都有咯， 咩人都有，始終覺得佢哋營運嗰邊冇諗住一個 location 去走個方向，所以 變咗， 所以冇定向啊。雖然佢又可以又搞笑又得，靚又得，MC 又得，乜都得。跳舞又得，咁你死未？咁佢究竟去边个方向咧？其实由始终，我觉得 NB 就个 location 系比较模糊。 唔係武格嘅人有我有啫嘛。 集百家之長 咯，係集百家之長，即係我又想啊，佢又可以搞笑，咁啊又得閒又谷佢走去。 呢個就係 NMB 魅力所在咯。係 啦，係，因為佢吉本有個劇場噶嘛，大家都應該就知道噶啦。咁其實有時冇定期會有啲 member 上去做客串啊、支持啦咁樣。其實如果有買開 NMB 嘅點，都大家都知道佢有啲劇場嘅表演。其實可能就 train 咗呢方面，所以覺得NMB 就可能變咗等於搞笑咯。呢樣嘢其實我覺得，如果係 idol 界就比較另類啲咯， 即係小谷理部嗰啲咯，當時 小谷理部啊，係咯，類似嗰啲咯。 奧卡莎啊 ，Mayu， 小粒圓 同埋阿福岡愛菜，福岡愛菜都係咁樣走出去， 但咧自己都係啊。 沙咧都系嘅，不過沙咧佢就可能唱歌方面嘅魅力就高啲咯。 專注 solo， 我覺得係要自己 solo 揾人走出嚟 嘅， 佢 依家 要顧自己噶啦， 佢唔可以再留喺 MB， 即係睇住啲咩嘛。雖然我覺得佢嘅人咧，即係個責任心係好強烈嘅，所以佢又唔會短期內之內，我都覺得佢唔會畢業嘅。除非佢覺得個團可以穩定啦，唔需要佢啦，嗰時咧。就先會離開嘅，但依家仲係 有 需要佢嘅。 有懷疑過佢有打算畢業㗎，短期 唔係係 但呢 年呢樣一定係添嘅，佢有考，佢一定係諗住畢業嘅。但係問題咧，即係個畢業時間就要壓後啦，再 而家更加 其實你睇 掛名都要掛喺度。 好似講太多啦，好似講太多啦。 咁 都係叫佢嚟講嚇，高樓明音 啦， 青蛙 啫，唔係未到青蛙。系啊，所以佢今 入到咪得咯， 系啊，入到就得啦。虽然我咁即系以票数嚟计，我觉得其实应该唔应该入嘅，但系结果入咗，我可能啲饭都觉得有啲安慰咯。好，跟住讲下一个 古殿内王咯， 真系。 咁啊，十四位又系有生以来最高嘅顺位啦。咁啊，睇住佢浮沉咁样样，咁啊都有啲心。都是有啲心噏嘅， 唔係而家佢握手會冇得跳，係真係爭好遠啊！ 梗係啦，想跳冇得跳啊！而家以前就大把位佢跳啦。咁但係佢都有心機擺嘢人嘅，同埋佢都嗱佢嗰啲對應啊，或者係啲即係對應啊，或者啲嘢就係都可以做得到嘅，都盡量做嘅，同埋個人都爽朗嘅，同埋大家唔好唔記得佢個 set 指風係好得咯，即係嗰時。嗰時咧，佢有個佢同一個 Sex 風嗰個即音樂雜誌，直音樂雜誌，咁就夾咗一個 YouTube 幾套 video 咁樣咧，就係、是、吹翻嗰時40年代美國嗰啲 Jazz 嘅音樂嘅，咁就咩 In the Mood 啊嗰集 In the Mood 啊，跟住就好幾十嘅，咁就開頭就佢自己用佢自己方法吹，跟住就有個老師有即係全國好出名嘅 Sex 風嘅演奏家啦，我一時間唔記得咩名，咁就即係幫佢執嘅，即係幫阿古田來華執，就即刻執得順。其實之後咧，佢都自己都令到，即係慢慢睇到，好似一個改短期改Sex 風改造課程咁樣㗎，都幾得意，即係可以睇到佢才藝嘅一面咯，即係唔係淨係睇吊嘅一面咯。我就比較中意睇佢睇佢呢一個咁樣咯，但係佢睇先啊。唔好想講佢嗰啲説話啲飛出嚟，太長。咁其實佢咁多，即係佢，我記得佢有一年係喊，係有一年佢初個遊唔知五廿幾嗰時咧，好似係好似係2014年嗰時咧，仲係落緊雨，係2014年。咁咧喊到黐肺咁樣啦，又話自己都係做得唔好啊， 55 嗰時， 十五啊嗰時咯， 2014年55位，或者做得好唔，覺得自己做得好唔好啊，所以一定有啲嘢做得唔夠，所以搞到啲咁低啊咁樣，即係咁跟住就嗰年就真係嗰年就真係慢慢去改啊咁樣。總之佢初入嚟嗰時咧，聽聞咧 聽聞咧，呢、這個初初佢入嚟嗰時，佢有一段時間好似迷惘過㗎，聽講。 嗯， 我就話佢話佢嚴過一排嘅，就覺得佢即係佢覺得。入嚟都係咁樣㗎啦，嗰只咧，所以就冇乜心機嘅。收尾就可能俾人，收尾就可能俾人 X 到鬆化咗啦。咁啊，佢變啦，咁啊變咗而家先至有青蛙跳啊，有後來嘅青蛙跳啊，後來嘅嘢咁樣咯。咁開始啲人就慢慢入去青蛙跳開始，咁啊一路慢慢接受佢同埋佢 sense 風啊，同埋佢其他嗰啲嘢，可以才藝嘅嘢，才藝嘅嘢，等佢可以 show 到佢嘅才藝咧，令到啲人可以睇到佢嘅另外一面咧，其實都幾一個都幾好睇嘅一個名牌嚟嘅，所以佢而家呢個咧都係叫實至名歸嘅， 係希望佢經過呢個跳板 可以再，其實佢可以再上，同埋佢就算佢唔入，佢唔喺 AKB 咧，佢畢業咧，佢喺其他，當然佢而家講唔談再畢業啦，太耐，但係即係太耐啦對佢嚟講，即係佢仲要留多段時間，但係假使佢第日佢畢業而佢又係做 sax 風啊或者嗰啲嘢咧，佢係 O K 嘅，佢唱歌都唔差噶，佢本身夠氣嘅，佢 sax 風都要夠氣啦，咁啊佢唱歌都夠氣嘅，咁所以咧其實佢都可以喺嗰邊去發展。你睇翻 AK Bingo 啊，佢啲唱鬥唱歌嗰啲同鴨座美少有一揮噶，真係有話鴨座美少有一揮噶，唔差噶。不過魔法電台俾阿玲話搞亂檔啫嘛，好嗰時咧，我睇魔法電台咧，佢唱《終身名菜》啊嘛，佢魔法電台你知道專唱舊歌噶啦嘛，咁俾玲奈搞亂檔，頂個肺都想打玲奈。 好啦，跟住啊， 本間一陽 啊， 我諗要我講啦，嗱日陽咧，即係日陽堂咧，就真係可以話係一個大躍進啦。咁點解佢係 邊個 唔 大躍進？ 冇錯，真係大躍進啦！咁依個當然大躍進啦， 個個都係， 不過依個就其中一個啦。咁啊，佢其實老實講，佢就其實之前咧，佢都做過，即係佢因為佢之前個 single 咧，佢係首歌係做咗 Santa 嘅已經。咁佢之前咧喺最早期咧，佢上個 AKB show 咧。佢就初初就係去介紹啦，跟住加林美林唱首歌，佢就做 Santa 啦。跟住第二次上去嗰陣時候咧，第二首歌佢係亦都係做咗 Santa 嘅。點解佢咁好咧？佢可能同佢跳古典芭蕾舞咧有關嘅，因為咧佢係即係跳舞咧係好叻嘅，即係直頭去過海外嘅。佢嗰陣時候，咁佢又好中意笑啦。咁但係就佢即係個人印象就係話咧，佢亦都咧演戲亦都 OK 嘅喎，因為你諗下。佢去年咧，佢亦都有份咧，系演依、這个寒蟬，即系 NCT 嗰套剧咧，寒蟬其中一个主角嚟嘅。 佢做边一个啊？ 嗰、那个冇，好似即系咧，佢比较人个印象咧，先点讲咧？佢另外一个角色嚟嘅，但系佢系主角。 啊， 佢系巫女嚟嘅。 哦，我知边个啦。 嗰、那个就嗰阵时候，啲人咧仲话佢哇咩咁肉酸嘅，咁大佬嗰阵时佢化妆化成咁，佢系咁啊，佢真人系其实几靓嘅啊。咁嗱，讲讲。阿奇，我话俾你听，佢咧系阿樱花嘅饭嚟嘅。 咁啊点咧？唔关我事噶。 P.M. 嘅 P.M. 嚟嘅，话俾你听，佢系樱花饭嚟嘅，即系佢系好。 我都系樱花饭。 唔系咁老实讲，唔系佢点解我要咁样样提咧？就系话咧，佢系好多嘢咧都系会学阿樱花，甚至咧有阵时咧佢都会搵阿樱花嚟去影相嘅。 唔系嘛？ 系啊，佢系 樱花点学啊？ 佢系 走音噶喎，系咪学走音先？ 系啊，唔系。 会噶，可能。 请坐低嗰啲啊！ 咁咧，佢就而家嚟讲咧，佢就上咗去啦。咁可能佢就系话佢，因为佢演技好啦，同埋佢比较即系、就是、比较即系俾人个一见到个面就点解叫做日阳堂咧？就系话佢好似一个太阳咁样，成日都系笑面迎人嘅。 太阳出来你 系啦， 你维园堂啲 friend 嚟嘅，你应该揾佢代替郑少秋啦。我觉得太阳出来了嘛。 郑少秋应该 郑少秋一个经典嚟嘅，呢个你唔可以置疑。 唔系，依家咪变咗欣怡做咯。 系啦，欣怡。 啊，咁咧，咁佢同埋 日本版， 咁同埋佢识演戏啦。咁可能佢因为咁就可以杀咗上去啦。 我 NG， 我覺得何時明一啲冇乜邊個做得好嘅咯，我覺得。OK， 咁 本身嗰套嘢都麻麻地， 都冇睇啊！ 嗰套嘢本身麻麻地啊，我忍咗好耐唔講噶啦。 係啊，算啦。 咁啊，仲有有 跟住啦，八間咯， 冇噶啦，其實 八間嗱，我估八間其實呢個位係食埋啊邊個啲票嘅，即係嗰啲 NMB 嗰啲咧，即係有啲冇參選嗰啲咧，咁啊將嗰啲票咁啊 斷估唔係食風子啩， 應該係風子啲票食夠，食埋風子 票，有可能係曬眼呢㗎，有可能係 曬眼呢，曬眼呢就似啲， 有可能係曬眼呢㗎， 曬眼呢個部分票，跟住就另外阿風子嗰啲票應該都食落去，應該係， 但係風子佢哋官方係。官方是競爭的嘛， 官方是這樣啫，但是 那些反是不是這樣，我就 知道反 成反比的，有機會是， 如果你說 SKE 的話就或者會，因為我有望著，因為以我覺得來說的話，在 SKE 的反都幾對立下的， SKE 是這樣啫， 是啦， SKE 我以你的說法這樣 說，我個人感覺上， 是啦是啦是啦 是啦，咁我覺得 OK 嘅，咁啊阿伯加美娜呢個都叫交到功課啦，係咪先？ 你如果搞你吸咗咁多票都入唔到選拔嘅話，真係 都真係幾係嘅， 冇 咗我拔啦，係 啦。咁啊高橋朱莉都 呢個 可以啦， 冇咩嘢講嚟， 冇咩嘢講，你要講嘅喺上一節講咗啦，就 係拋過邊個，拋過邊個咯，係 啦， 即係叫唔係叫 一步，佢拋軍完進一步確立佢想做總監督嘅形象， 而家根本編排緊佢做咗三代目總監督， 係啊，咁呢啲咪有嘢講咯，呢啲 咪係咯，講完噶啦， 講完啦，但 係基本上高朱就係預計如果環生已經唔做嘅話，就到佢做噶啦，所以嗰日喺總選完之後講感言之後，跟住啲咁咪發炮係咁 blip 啊，係咁鬧008咯。 排緊啦，你就算總選舉之前已經係睇到個跡象，就係你咪又想塑造佢成 又開曬口又姓高橋咁樣。 OK， 都可以係一個原因嘅，呢個 呢個都係 原因都得噶嘛。 係啦，冇錯啦。 OK， 咁跟住就前十三二， 系啦， 而家如果十二 啊，我咁我评论啦。 不如你英你推噶嘛，我记得好似啊。 系啊，冇错， 呢个有鳗鱼饭嘅，原 来系。 不过唔知。 但系严格嚟讲，我都系嘅，由睇 Not Yet 嗰阵开始。 唔系鳗鱼饭，唔知系蒸定系烧嗰啲嘅啫。 我即系烧嘅。 攞嚟玩嘅。 烧嘅好食啲嘅。 烧好食啲。嗱，咁咧就阿鳗鱼啦，老实讲，咁啊，我觉得佢依次咧已经系一个用一个光荣。即系 光明退休， 功成身退， 功成身退，唔系光明退休，佢未出业嘅， 佢未出业， 佢系话最后一年总选啫，今年系 啊，咁啊好光荣咁样，即系叫做咧完成咗佢嘅任务啦。咁佢首先第一，上到咁高啦，第二，佢最得意嘅弟子上到去咁高嘅位置， 佢最得意嘅弟子系边个咧？其实 嗱，佢 咪就系西式同埋迪耶， 西 就 迪 耶 咯， 系啊， 系啊，迪耶 有个 Jaff。 系啦， 咁咧而家直嘢上到去，咁佢已经真系老怀安慰啦。咁佢老实讲，佢去到呢个位置而见到阿迪亚游家可以去到呢个位置咧，咁佢已经觉得佢已经即系佢做成员咧，已经系即系个总算已经系一个好完美嘅句号噶啦。咁佢亦都咧可能咧就会跟住咧就真系专心咧就系要睇好个团啦。咁佢慢慢咧就会好似阿子源咁样。就會成為一個支配人， 行緊同一條路， 行緊同一條路， 係 一樣嘅， 已經行緊一條路啦。 過去之前都有同子源傾 過。你睇到㗎，吉他利自從做咗 NGT 嘅隊長之後，佢總選嘅排名係只有升冇跌㗎啦，冇再跌。 不過咧，老實講，嗱，嚴格講句，佢其實係跌咗嘅，因為咧老實講， 跳上 上，但係咧老實講，即係 好多跌啊嘛，唔係個底跌翻咧， 係總投票 人 數跌咗， 跌咗 佢哋啲票數相對嚟少咗。 今次連麻友跌緊咗輪票， 麻友係跌嘅票數， 麻友係跌到 呢啲之後講啦， 之後再 下。但係老實講，咁佢而家嚟講咧，就不如咧更加可以確立就係話咧，佢可以專心咧就會即係做呢個支配人。咁就 都未做， 但係有一樣嘢，但係隊長，但係即係慢慢接班。但係咧有一樣嘢，我覺得就係話咧，你話佢會唔會畢業咧？我諗咧都唔會啊！呢兩 冇人冇人 短期內絕對唔會畢業， 冇咁嘅跡象顯示。 我曾經聽人講過，阿雷良唔知 JutCon 係唔知咩嗰時候咧。曾經爆啊！畢完理應好似話個畢業期間 有啊！ 但嗰時未有 NGT 添啊！ 但係而家 乜雷 雷唔係嗰排啊！嗱，講少少歷史先。吉他利耶係的確有諗過畢業嘅，係 AKB show 嗰陣雪教寶嗰度嘅，直情係講 AKB， 佢 AKB 係 有睇過， 知道啲咩係喊，係問，直情係 同阿董監都講過出嚟。 之後咧，營運就決定將佢移植咗 NGT， 咁、到為做就到依家嘅吉他嘢咯。 咁而家因為佢喺，因為如果佢唔， 佢直情係唔想做啊， 冇得，佢根本冇嘢好做啊， 佢唔想做啦， 即係做國際之不完咩？ 係咯， 咩事啊？ 唔係，因為不完理應咧，其實咧，好佢好有心咧，想做隊長嘅。其實喺 Team K 嗰時嗰、那個年代咧，佢不停咧，佢都暗瓦底咧，同營運可能揮緊咧，俾佢試下做阿 Team K 嘅隊長嘅。 始終都係優子培養出嚟。 係啊，我知啊，但係始終優子壓咗嗰個位咧，佢只可能做第二咯。跟住後屘環山由於入咗 K 隊嗰陣時，佢咪俾要順理成章俾阿環山由於做，咁樣佢要咪做副隊長咯。佢由始至终佢好想做队长呢 part 嘅，所以咁营运可能睇出呢 part 嘢之后咧，所以咪要调佢去 NGT 嗰度做队长咯。如果唔系佢应该会执业嘅。如果唔做队长，一定佢已经有话，佢已经有晒息路话俾人听噶啦。包括握手会嗰阵时啲同啲饭嘅交流都有咁。 你依家咪睇到咯 ，Not Yet 嗰三个 member， 一个 NGT captain， 一个系、你见到三连霸嘅子贤，同埋依家总监督嘅 Yuri 行嘅，其实都睇到噶。如果其他嘢。 而家變咗咪成個 AKB 裏面三個最重要嘅支柱咯， 係啊， 咪咩啊嘛？嗰陣時阿 Lock 一被稱之為AKB 最強超隊嚟噶嘛， 係啊，冇錯啊。 咁啊，跟住到 跟 住 江田奈奈咯， 船長 射保你奈， 船長 射保奈奈，佢定位而家係咩咧？其實俾咗咁多 captain 嘢佢做， 其實基本上之前頭先講啊，高橋主理係總監嗰、那個第三位副總監啦、但其實嗰陣時亦都有另外一班人 有傳過嘅， 有傳係咩噶嘛？揾阿蛇寶做噶嘛？咁咪當加上阿老咪嗰陣時都話佢好似以前嘅泰加米拉噶嘛。咁而家阿蛇寶啦，咁就第九位啦。咁佢嗰陣時好似話嗰、那個公約嗰陣時話佢神出噶嘛。咁而家又入唔到啦， 入唔到正常啦。 係啦，咁可以咁講就係出年，出年得嘅出年，唔係佢其實佢嗰、那個點講好咧？佢好有魅力嘅，但係爭緊啲運咯，我可以咁，我只係覺得係 遲來啫，遲來嘅運啫， 唔係佢 OK 㗎， 近呢幾年佢好好表現咯、 遲來嘅運氣啫。 唔係佢點解你會覺得？佢爭緊啲運，或者都可以講兩句，即係佢比一般人，即係人哋出一倍力，佢出三倍咁、但係個位置亦都唔會話比上佢三倍噶嘛。咁、所以你咪覺得佢係乜嘢咯？即係你覺得佢係低咯？但係其實 佢好出力嘅，做任何嘢都你 擺嘢都出，佢擺嘢係異常地出力㗎，所以人哋話佢認真係啱嘅，即係 佢好卡字。 但係好可惜啊，睇唔到佢長頭髮復活。 系 咯，哦，系啦，爭少爭 依家可惜呢個， 唔緊要，唔緊要。 佢嗰時唔係佢嗰時 我估佢短頭髮都會適合嘅。 我見到啱啱剪短嗰陣咯。 唔係，我覺得佢剪短頭髮之後咧，個人咧爽朗好多。 其實短咗之後，佢係好似好咗啲嘅，啲情況同埋個樣，我覺得係 反應啊， 硬咗， 順眼咗，冇咁似大蛇丸喎，因為 冇咁陰沉。 大蛇丸好靚仔啊！你冇亂講啊！ 陰嗱佢長頭髮嗰時比較陰沉啲，佢依家反而比較爽朗啲咧。咁你變咗，就開心啲咯。睇到佢以前覺得佢好似男迷料家嫂咁樣，好大鑊噶嘛。差就冇成日喊噶嘛。 你對住個癲癲地嘅西野美姬嘅 Marco 咁樣嘅三筒士，佢唔陰沉。 佢真係男迷料家嫂扮嚟 咯，好難為佢噶。 好難為佢噶， 三個唔同嘅 image 咁樣襯埋一齊 就 夾硬襯噶嘛， 夾硬襯啊嘛， 都係嘅。 係咁咪三條擺埋一齊，係得佢中間做嗰條人黐到佢兩個啫嘛。如果唔係兩個邊可以咩啫？ 不過另外一樣嘢想講翻咧，就係因為咧佢有某程度上點解會移植咗即係兼任佢嗰邊咧？SDU 咧，其實睇得出咧，佢自己咧，佢發覺咧喺 AKB 冇位置俾佢再升。其實睇得出咧，佢可能營運就可能睇得出呢 part 嘢咧，咁可能希望佢兼任咗 SDU 嗰邊做隊長咧，希望佢可以扶植透過佢嘅經驗啊，或者嗰啲卡子啊咁樣，即係認真嗰啲嘢去帶依班新嘅 member 咯。 最緊要就係唔好俾班新嘅有亂嚟嘅機會啊！ 係啊， 唔好。 因為佢經佢 lead 住啦，我估相信咧，尤其是佢同阿子源咧 lead 住呢隊嘢咧，我會比較放心咯。 因为佢应该会好照顾后辈嘅，其实系照顾后辈呢 part 其实睇得出嘅。咁另外佢做嘢认真咧，希望佢透过佢自己身教咧，令到呢班依家嘅新嗰啲 member 咧，都睇到佢希望跟住佢条 location 嚟走咯。 嗯，其实咧， 佢都话，琴日都话佢话要正正堂堂、正正当当咁样做落去噶嘛，认认真真、正正当当做落去，唔行歪路啊嘛。 系啊，咁你其实希望佢，因为其实咁如果佢做咗队长嘅话，我估佢将个重心咧，佢会系 SDU 度。 佢自己讲噶，会 S 重心摆喺 SDU 嗰边，所以佢应该未来咧，如果喺大家会喺想喺 K 方Team K Team 科嗰度睇表演咧，应该可能再机会越嚟越细噶啦。 同埋咧，我講講啦 ，STU 咧港島嗰邊咧個財力都好夠嘅。 哇、啊！服務 咁好大嘅，第一服務 即係佢嗰邊，即係老實講，佢即係嗰個區域咧，即係我所知就係話咧，佢嗰度佢嘅支援咧會好大。咁如果佢個管理又好咧，咁 STU 嗰個潛力同埋個 member 咧，而家嗰班 member 咧都係咁識戰力咧，我諗 STU 將來嗰個都會比較即係個潛力都會比較大咯。 嗯。其实都颜值都高的，我翻嚟讲见咁多， 唔听晒咪，睇下如果咪即系如果讲真嗰啲咩把犯禁嘅，唔听话我掟佢落船咯， 我都系咁话， 开开下途中掟落去， 即系你即系譬如你剧场 rehearsal 嗰阵， 我装完。 咁啊，跟住再梳打，嗱梳打呢个我真系打咗个特啦，梳打呢个真系 系咯， 估唔到，我哋估嗰阵时都系估 under， 系咯。咪初頭咪 夠票嗰啲啊！ 入到選拔嗰時候，我真係講真，唔係喺選拔呢、這個，其實我初頭我估唔到佢入到選拔㗎。 嗯， 你而家嘅頭變咗神七之壁啦，而家變咗做 係啊，變咗神之壁咯， 變咗沙爺啲 friend， 沙爺啲 friend。 其實三殺位嚟㗎，第八位係 我知，但 係第一屆第八位咩下場？ 去親第八位都死㗎。 喂，第二屆嗰個上到第三，跟住嗰年 ，K 年啊， 係啊。 其实咧，梳打咧，其实我觉得佢今次有五万几票咧，我觉得咧好多好大程度上咧，佢首先应该系握手会掉咗唔少牌。 系， 其实佢个反应系真系唔错嘅。以我印象中，所就听翻嚟嘅消息。咁其实而且佢啲饭应该都好，今次可能为咗佢真系寄出嚟投票，睇下五万几票，其实多咗，佢上年都应该都系三万几票。系、嗯、啊，所以其实今次个进账系。over 咯，咁多个 member 中最多嗰、那个， 嗯、 所以我觉得咧 ，Soda 咧应该有机会咧会进一步，即系如果有、嗯、如果嗱、嗯，跟住你睇翻啦，之后可能有一个 member 木捉埋叶之后咧，可能有机会入神七都唔定。 都系嘅，都系嘅。 咁佢啲粉系好开心啦，因为佢可以找数啦，有 fan meeting， 有 fan meeting， 系啊 ，OK 啊 ，fan meeting 大家都想见下嘅。 好，跟住华生留意啊， 华生要人欢迎咁啊，个神仔之前休息下先啦，咁啊都半 哦系喎，系啦，我哋加多次啦， 系啊，我哋加多次啦，咁啊休息完先啊，咁啊继续， 好 ，OK。 朝日あって来て時計の針も 好啦，听完首歌翻嚟啦，咁啊，我哋跟住啦就讲神七啦。咁啊，第七位环山游耶啊，天好似有嘢想讲喎， 都冇玩嘅， 点解咧？ 冇过呼吸， 有冇人拖住出，有冇喊？ 总监督嚟噶啦嘛，因为 接金喊之后冇晒呢啲啦， 好几年 唔可以再有呢啲噶啦，总监督嚟噶啦佢。 咁你神智拿见呢啲 fans 识做啦， 神智拿圈外啊嘛，始终 系咯，因为佢唔识，喂，因为神智拿见呢唔识做啲， 就嗰啲饭唔识做，今次就 你话紧我冇嘢睇， 入唔到圈内，所以 冇嘢睇， 系咯，大家都冇嘢睇，起码有个继承者做咗呢样嘢。咁啊， 华 仔， 华仔 如果冇做就都可以接受啊，大哥。 系咯，谂住叫 Uyi 嗰啲，都系咯， 叫 Uyi 有意做咩？ 咁都系呢啲嘢啫 ，Uyi 做唔到 呢啲嘢啫。 系啦，咁啊，系咯， 大家都 本身唔差噶嘛 ，Uyi 行。 系啊 ，Uyi 行又 OK 啦。话说咧，嗰阵时咧，嗰时第一次去啊，第二次握手会嗰阵时咧，握佢啊嘛，啊啲人话佢严啊嘛，咁啊 OK 啦，又唔话真系话好严，跟住。讲嗰啲咩？我话叫佢总算唔好喊啊嘛，不过你唔喊冇人睇喎，不过你唔喊冇人睇喎，咁啊，跟住有一啖衰嘢。 我噶跟我 Uyi 啲人 Uyi 行，我呃过又唔系你哋想象中咁样噶，因为嗱头先都讲过话俾一个选拔组嘅 member 喺握手会夹过一下就系佢啦。嗰个事源系点样呢？就我嗰阵时着咗件优子嘅 T。就去呃佢，然之後就同阿 Uyi 行講話，我係推 not yet 嘅。然之後咧，佢就話啊，我睇得出啦。然之後指住我件 Uyi 講，優子嗰件 T 恤講話啊，我知啊，你著住優子件衫，我知你推 not yet， 所以咁樣嚟 隔離 咗下，所以我發現 京 都人， 佢唔會留情面咯，但係佢會笑笑口咁樣隔離咯。 京都人嗰啲隔 笑面藏刀，笑面藏刀嘅，係 啦，過癮噶，過癮噶， 其實 Uyi 某程度上有啲煩咧，個 report 同埋我親身經歷咧，其實我都覺得佢比較冷淡啲嘅。因為我有一次合日，唔知係上年定前年咧，都有佢揾佢合照。咁其實佢反可能因為早啦，我就覺得佢反應冷淡啲咯。即係講兩句，嗰三句又空巴娃咁樣，跟住有咩 pose 前史之後，跟住影完啦，跟住就我咩跟住 曬 啦，三句就搞掂我，跟住就送我出去走。 不過不失啦 ，Uyi 還可以。 唔係睇下今次不如早啲少啲宣傳啦。今次跟住落嚟七月八咧，觀點咧會有個直播會嘅，咁其中一個 member 就華山遊耶，跟住之後咧就有兩個另外將會出席嘅 member 就木崎 Uyi 同埋早田晴香嘅，即係如果大家有興趣見埋，即係見 Uyi 之後。再想見埋另外兩個即係將要卒業嘅兩個 member 咧，就好依家就 好續會啦， 好續會啊， 有得呃好呃啦，有得做好續啦， 係有得嚇，有得見就好見啦，呢兩個係，如果唔係可能要飛去日本咧，就最後 打 住尾啊或者咁。 你講少岔開少少，其實。岛田对应真系都唔差的。 我其实我系一路好想岛田今年圈外，但系无奈我只可以喺Uyi 行。 你再讲多次你想岛田， 你想内啊， 圈 内啊，我好想佢圈内啊，但系无奈我只可以喺Uyi行攞奖嘅时候见到个镜头系咁影佢咯。 你一日圈你连续三次都圈外咧，咁你打后都难保你唔会圈外嘅。咁除非你突然间有啲嘢爆咗出嚟，咁但系冇办法。你岛田，你系咁多噶啦，就系、是。 其实我真系好想睇佢圈外，然之后同呢一个职业摔角手打场嘅。 算啦，呢啲。 第六，喂，虽然我 向你， 都叫系一个怨念啦，都叫系叫做一个。 都其实都佢位置稳阵啊，喺个衰样一定系神七噶啦。 系啊， 我哋唔可能。唔估佢系一个神差嘅位置嚟嘅。 系啊，我想佢公开佢个电话 number 啊， 真嘅。 但系今年会唔会咧张相得翻神五咁样啊？ 系可惜啦，真系佢 真 要第五，真最衰系迪亚入界，真系唔话迪亚入界。 调翻转佢同迪亚入界嗰个 位置就 OK 啦。 有嘢睇咯，佢公开佢个电话 number， 想睇呢样啫嘛，都系。 唔系佢跟住就好快要好快就换个电话噶。唔好理佢啦， 先讲旧电话咯。 唔系你唔一定噶，你冇讲系咩电话，你讲电话你可能讲系一个已经唔 系可能开咗电话 嘅电话啦，系啦。 或者 AKS 嗰个 reception 嗰个热线都得噶。 嗯嗯。 你本真系你谂多咗啦。 点啊？坐百尾香嚟听。 系啊，讲咗唔使负责任噶嘛呢啲。 坐百尾香。 我要听你，我要听翻你同 Yuki 呢个首 Demo Demo 那边啊。你啊，出嚟翻唱翻好唔好？ 我要麦康行唱嘅版本。 啊 ，OK。 咁啊，跟住 各有所出啊。 好啦，咁跟住 依家会讲啊，迪野游街啊，阿赌发现 啦，阿赌同埋阿游。 嗱，迪野游街咧，哇，真系佢真系经典啦，真系呢个。点解话经典咧？ 95位跳90位上5位。 此其一，嗱、啊、佢大跃进呢个此其一。第二，即系学你话斋，佢真系好嘢嘅毅力。2011年参加 AKB 选举、落选，2012年又落选，跟住到2015年先至掹车边去到呢个打工 AKB 嗰度、做兼职。 佢真系搵命搏嘅， 搵命搏搏啊，搏，跟住。就抄個 Draft， 喂，你要知道 Draft 咧未必係真係選到嘅，不過因為佢咧真係好有毅力，佢嘅佢話咧佢個目標偶像就係啱啊嘛，游衣華沙游衣，咁咧佢就所以咧佢就好努力咁去做，咁啊我睇過啦，即係佢即係由11、12歲咧嗰陣時候咧做偶像嗰陣時候咧做到而家，兼且佢琴晚蘇官講咗，佢老豆係反對佢做偶像嘅。即系一路以嚟佢阻力好大，但系佢一路咁样杀过去，咁可能咧就即系最后咧就阿曼如佢哋就话见到咧就即系即系佢好有毅力，咁就俾个机会佢啦，咁亦都可能多谢阿曼如咧知遇之恩咧，咁就所以咧就一路咧都好跟阿曼如嘅，咁但系咧即系俾人初初嘅感觉咧，佢玩得好癫， 佢依家都好癫嘅，其实 更加癫啦、 有次我试过喺。握手會度咧，見到阿、Yuka 咧，佢企咗上去張台度，握手會嗰啲台度，企咗上去上高，啲 staff 喺度噶，然之後咧喺度同啲 fan 打招呼咯，跟住啲 staff 叫翻佢翻落嚟咧，佢都唔用。 花爺啲 fan 嚟喎， 類似佢癲過 Bobo 球， 佢好癲噶大佬，佢玩得。 如果咁樣就癲過花爺， 佢癲過花爺噶大佬。 佢嘈，佢 睇得出， 佢嘈吵，佢個嘈吵程度咧拍得住 NoAP。 好癫啊！ 好癫嘅佢， 唔系今次合照会都好劲啦，见嗰啲相全部都系。 另外一边都听到， 系啊， 佢跳舞嗰啲咧，我就系担心佢会唔会跳到甩个头出嚟，好似高幅度啊！ 我知啊，另外其实某程度上你，我之前咪喺个讲过话624嗰只握手会嘅，隔几条嘅隔5、6条队都听到佢把声噶嘛， 系啊， 阿里亚多觉得依乜噶嘛，多到哇，即系。我企咗差唔多3個字，都聽咗唔少阿里亞多國際乜之佢嘢嘅啦。 個位唔差嘅。 空巴娃嗰啲咧，全部咧，我喺隔5、6條隊都聽得好清楚，所以我都覺得好佩服佢把聲咧，仲可以 keep 住 可以玩。嘈啊！如果齋把聲嘈，好反感嘅。你睇到 A P 就知啦。但係佢依家唔係啊嘛，佢依家係好放啊，冇下限啊。 嗯。 佢好中意玩嘅，同埋咧，你諗下佢嗰陣時候一攞咗第一之後咧，跟住喺蘇公嗰度咧，真係咧玩到越嚟越癲。真系， 好似上咗身咁。 咪系咯，即系跟住合照会又更加唔使讲啦。 我谂嚟紧，我谂嚟紧会仲会癫啲。 系，而家你攞咗第五咧，更加癫噶啦。不过讲 发瘟基本上 都好嘅， 而家都发瘟嘅啦，其实。 再發多啲咯， 仲 happy 啦。不過咁，佢點樣癲法都好，佢其實個人咧，佢都係好善良嘅，咁好照顧啲。團裏面嗰啲隊友嘅，咁所以佢攞獎嗰陣時候，即係佢未攞獎咧，已經好多人咧，即係佢附近嗰啲隊友咧，都喺度支持緊佢， 全部撳住佢一齊喺度。 你其實睇到。 睇到啊！真系睇到有边个有人喺佢隔篱，有边啲系冇人喺。 即系其实睇到 member 之间关系好唔好咧？其实睇总选佢哋之间有冇话互相鼓励啊，揽住叫佢 旧年啊 鼓励嗰啲，你睇到 睇出嘅。 旧年啊，我仲话阿北如李英攞奖咧，记唔记得有一幕啊？阿北如李英攞奖嘅时候咧，跟住嗰个记者啊德国唔系德国嗰个女人，德国隔篱嗰个女人咧就话：喂，你睇我哋 NMB 唔系我哋 NGT 嘅成员几咁支持佢，你望下嗰边咁样。跟住咧个镜头 band 住 NGT 嗰班啦，包括呢个定嘅游街嗰班啦，望到镜头，先至拍手噶嘛。 系啊， 有一幕 系好记得 系咁样噶嘛。你而家一年啫嘛，攬头攬颈啦， 改变几大啊？ 好团结噶， 系团结噶。 我都出团结嘅。 我以为睇紧 SKE 啊。你未宣布迪亚游街之前，你吉他里耶今年再升第十位，佢下边嗰班系真系 起哄噶， 起哄噶， 连坐上上连已经坐咗喺上高嘅 NGT 都起身。 唔系，其实 嗰啲你咪睇到有几团结咯，佢哋。 唔系，其实某程度上佢可能吸收咗咧 HKD 嗰边嗰啲成员嗰啲反应咧，佢可能经过。调教之后呢他今次不是这两次总之不是见到有些反应咯。 同埋呢有一样东西我都要讲讲的要赞一赞的游街。他老实讲他拿了奖之后呢他是第一个揽的就是揽他的奶妈不然李英。跟着 Showroom, 见到 Yukilin, 揽完一次跟着就很正常访问然后放低个牌又揽多一次今次真的喊啦。咁就即是可以見到佢咧，其實咧佢依個人 佢唔忘本， 佢唔忘本嘅，所以咧我對佢嘅印象咧，其實一路以嚟都覺得係幾好嘅。只不過就係話佢初初覺得佢哇玩得好癲，但其實咧佢都好照顧人嘅。同埋佢早期咧我都講過啦，我放過一段片，可能好多都唔知道。當時啊，中井梨加咧，佢成日咧啱啱入咗團咧，好緊張嘅，成日話我係偶像，我係偶像。 我知邊條片啊？咁但係我未睇。 咁佢嗰陣時候咧，就係話咧，阿地野由佳係嗰陣時候咧係咁樣嚟去鼓勵佢，得㗎得㗎，即係咁樣去鼓勵佢嘅。咁即係嗰陣時候已經睇得出咧，佢嗰陣時候咧係好照顧個團嘅，所以佢點解會升咗做副隊長，亦都係咁解咯。 嗯。 咁啊，再想一位啦，宮橋照良啦。 哦，明白。 宮橋少良 意料之內咯， 意料之內啦， 意料之內 冇人啦， 冇到啊， 前面冇人。 仲有邊？你仲有邊個啫？ 雖然營運好想係佢哋再高啲，但係呢個係合理嘅結果。 絕對係合理， 合理之外 冇乜嘢， 所以冇咩講嘅，冇咩講。 即係頭四位嘅排位係眾望所歸， 係 啦。營運係好想三四 買馬一定係依四隻㗎啦。 你唔中就真係出奇啦。 膽 宮橋少良就一定係三四㗎，唔係四啊。 一定係四㗎啦，跟住同一定係三啊，買 有 二啊， 佢對上有。边个？佢对上嗰个系边个？你就明白点解佢会输。 马会唔敢收呢个盘啊？ 咪系咯。 你一见到小朱喺第三位嘅，你仲点？你仲 买位置赔死你啊？ 买位置赔死。 买三 T 都中噶呢度咁样。 系啊， 梗系中啦。 中。 所以其实头三个冇嘢讲啊，即系从第一支地来啦，从第一支地来犀利啊，夜晚喊啊。 系啊，佢都知。 嗱，但系嗱，下年到佢咯。 下年就佢系一个啦， 佢仲要叫话咩？叫佢哋下年叫上面嗰两个选多年啊嘛，佢想正正式式咁样打低佢哋， 算罢啦， 好可能啦，睇票数啦， 佢库亚斯库亚咗 几多年啊？ 佢库咗好多年啊， 一四年库到而家咯， 系咯，冇得出噶。 付足三年啦， 从珠多过东过多过樱花成三万票，但系麻友又多过佢三万票，点追啫？ 唔系讲咧，如果你要 我追， 阿樱花出啲系可以追到嘅，咁但 系好夹硬啊，三万 追唔到啊，真系可以，点追啊？ 点唔系 三万？ 睇唔出嗰个三万票点样增加咯？ 系咯， 而家营运投俾佢咯， 或者搵公司投俾佢咯， 即系做妹都做俾佢咯。 屌，有边个唔做妹 啊？系咯，你有冇听嗰个电影名言啊？我要眼啊，做妹都做俾我啊， 系咯。 但你又要谂下佢哋自己吓有咩公司 back up 先得噶？第一、二位起码自己有事务所 啊。冇错， 系啊。佢哋两个冇事冇所。 我谂迟啲应该可能要搵公司做到俾佢。 唔知啊， 做边咯？ 呢两个始终喺AKS 入边咧，始终系沙金蛋嘅目标人咧。佢唔会咁轻易放俾其他人嘅。 喂，睇下会唔会有人肯乜嘢咯？ 嗰想当年都系。都是焗住賣女咁賣啫， 如果有唔係啊，你其實點解 佢都唔賣啦？ 但係從專咪有事務所 咯，新簽有， 係啊有， 佢同事務所嘅有永美嗰班㗎， 啊 係， 係 咯， 係， 哦， 係咯，再講翻話 U 啦。 买 U 啊！恭喜佢啦，十年 快 乐，辛苦晒佢啦， 生日快乐， 唉，即系终于都毕业嚟，就好多，即系讲真，好多麻友嘅错，即系因为麻友而入坑嘅，呢度一个啦，坐底几个啦， 我唔想承认嘅，但系我都系，我依家好唔中意麻友，其实， 你真系诚实啦， 系啊，讲完唔使负责任噶， 系啊，唔使负责， 咁大家都知我，我都系麻麻啲麻友噶啦，我可以话唔中意麻友噶啦，即系我佢把声真系顶佢唔顺啦，佢样又 OK 嘅。咁但係 即係點講啦，即係佢都叫做守個政治埋伏咁 Q 多年啦，係咪先？咁你 真係叫做守翻佢㗎啦。 咁你唔喂咁你喂大佬喂嗱喂我知喂我知要公平啲講句，即係我唔中意埋伏一件事。喂大佬佢個樣係真係 OK 㗎嘛？係 啊， 即係合格之上㗎嘛，佢 suppose 佢咁嘅樣，佢應該即係溝仔無數㗎嘛，但佢冇啊，佢宅喺屋企啊。啊！就仲去谂啊！我要嫁个法国王子噶嘛？屌，嗰啲人嚟噶嘛？ 一来啦，但系二来咧，其实咧有人喺二 channel 曾经爆佢嗰、那个私底下嗰个 Instagram 嘅，咁其实睇得出咧佢都系宅，即系宅底嘅。见到其实某程度上喺佢 IG 咧啲相系佢自己会摆啲好奇怪 pose 嘅，即系同佢偶像嗰方面咧系另外一回事嚟嘅。咁另外佢有 target 嘅，但係嗰個 target 咧，其實依家日本好多人都中意個 target 嘅，其實基本上佢中意都一啲唔出奇。 與生俱然啊嘛，係咪？ 咩？ 係咪與生俱然啊？咁樣 係與生俱然。 與生俱然，哇！溜冰嗰個啊嘛， 溜冰嗰個啊嘛， 咁靚仔， 雖然爆咗，但係其實唔會影響，即係佢都唔會影響佢嗰個形象咯。佢偶像嘅形象咯，其实冇乜所谓嘅。 佢都系偶像宅嚟噶嘛，本身 系佢都系宅宅地嘅。 佢动漫宅，能 佢个转系个转变系动漫宅，跟住变保重宅， 系啦， 跟住依家唔知乜啦。 唔系，都系保重嘅，依家保重 真系保重，仲系咪保重真系唔知。我 仲系保重，仲系保重， 依然都系保重。 系佢都好中意，佢有自己私下去睇保中嘅呢样嘢，我有睇佢咩嘅。 唔系嗰次阿柏木咪吐槽话咯，你讲呢一句，你大把嘅仲多过我。嗰阵时柏木系兼埋 NB 嗰阵时噶嘛。 系啊， 佢大把多，因为佢睇保中啊 嘛。佢成日睇保中噶嘛，成日啲保中啲嗰啲成员都认得佢。 即系佢上啲节目嗰时候，有见到有啲保中喺度，佢黐埋去影相。 咪嗰次咪有一次阿萨古兰咪做有一集咪做保中咯。跟住啲麻友嬲到咧喺个 Twitter 度闹咯，喂，点解我咁中意保重，点解唔叫我上去做啊？叫人叫萨古娜去上去做啊？ 跟住咧有一轮咧就话萨古娜嘅 fans 同埋麻友 fans 有个斗噶嘛，有一轮就话好唔妥大家，之前个嘥气啦。 唔系，但系营运就似乎想要阿萨古娜接阿麻友棒咯，我个人觉得 咁正常嘅，大哥， 正常啦， 睇出噶，佢个 location。 乜嘢又系 火炮都要接啦， 即系基本上依家 都话做都做俾萨库拉噶嘛， 唔系即系依家咁样睇咧，未来即系假设之后再总选啦，嗱子怡同埋又唔再选之后，可能就佢哋两个竞争咯。 妈，你可能就会出现个情况， 做马都系做到 出现个情况啦。嗱，营运问小猪今下年总选玩唔玩？玩，然之后下年宣布总选举唔玩，系啦，有机会咁样嘅。 搞总选， 系啦，下年唔搞总选，搞一个嘉年华咁样。 喂，好玩啊！ 去啦，去啦， 去啦！搵翻我哋收钱啦，嗰啲 系啊 ，AKB 嘉年华就叫做。咁其实即系嗱，麻友即系头，即系咁样手精手节走十年啦，咁啊系时候咧毕业都比较好好睇睇啦。咁啊，我嗱唔知几时搞 con 噶，可能嗱，如果照计 咧，今年之内就唔会搞 con 噶啦，肯定。 但系今年 毕唔到场嘅话 ，plan 毕唔到场噶嘛，咁亦都佢想今年年内毕业啫， 想啫，但系冇佢认真真系好难搞噶嘛。 又话十二月剧场嗰日。毕业啦，佢咪搞到第二 可以延期噶嘛？依家 延期可以无限 delay 噶嘛？呢个世界， 咁咪搞到出年， 睇下营运同佢点样针咯。 嗱，如果嗱 呢样要针， 可能等埋 Yuki Lin 先啫。 系啊，佢逼 Yuki Lin 毕业咯。 Yuki Lin 都出晒 Twitter 啦，话又系一齐走喺度 计啦。 吓，跟住 我谂阿柏木嘅话，应该可能呕多一年，呕多一年又，我估啦。 你 估啦，即系都系估 嘅 啫嘛。 咁啊，睇下 点先。 咁啊，如果麻友毕业 con 咪睇下，即系如果大家 咪营运都唔想两个一齐走嘅， 一定唔想噶。 梗系啦，两个生金蛋啊， 冧台噶啦，冧台。 大佬，两个生金蛋嘅大哥， 需要见啲金蛋差啲。 唔系，你会见到冧台啊，大哥。 你会见到秋叶原嗰个地表一夜之间成栋嘢唔见咗啦。 唔系我， 我觉得我觉得冇 问题。系咯，成栋嘢唔见咗噶，你突然间要 key 啲麻友一齐走嘅话， 笑笑。火烧剧场， 烧都唔使啊，系突然间成栋嘢变咗空地啊！ 铲平 咗， 你拆埋拆，最好拆佢隔篱间 Zuko 王，我成日去。 日本人嘅拆楼技术，我都好深信有技术嘅，系有技术嘅。 OK。 好啦，咁啊，最后啦，子源你拉啊， 上台， 后面多咯。 三年八， 好 嘅， 大家抌低纸制咯， 系咪完噶？咁即系， 喂，嗱，唔系啊。 阿子賢咧，係咪誒話誒？唔係，因為誒我之前咪提到同我哋誒私底下斟過去，係咪總選舉有個好邪門嘅一個定律嘅定律喺近呢幾年？ 哦，係啊，係啊， 首尾呼應。 近呢幾年都係㗎。 係啊， 即係幾次都係。 你誒收尾嗰個收尾門嗰個咧，同第一係同一個 group 嚟㗎嘛？ 即係今年。 今年阿八十位阿哈娜仔啊嘛 ，Cherry 啊嘛，咁我其實一公布，就我一知道哈娜仔嘅時候，我心諗撲街啦，子賢實第一啦，屌你！ 果然係， 咁你本身真係咁 啊！ 你 幾時開放咗初選啊？爭十萬票啊！嗰刻都 好快廢啊！票啊！ 十個誒唔夠十萬嘅，但係近十萬咯，因為連報紙頭條都係寫近十萬勝誒嘅差距咁樣嘅。 因為今年買咗票少咗啊，阿子賢都係只不過多幾千票啫嘛，多幾千票 要。係啊，爭 我買咗自己跌票嘅，買咗自己跌咗票 嘅。原本最初喺報紙仲估子賢會有三十萬票添嘅， 我係 因為總投票。票数跌咗嘛， 系啊，整体地跌嘅。 而家其实睇得出总投票数都跌咗嘅，因为嗰啲选拔嗰啲门槛咧都低晒， 低晒好多， 低晒啊嘛，完全都。 你只不过系守尾门嗰个位高咗， 你唯一真系见到 即系入门门槛高咗， 你唯一见到冇变 选拔位就低咗， 差唔多嘅咪朱延兰咯。上今年十三万，上年又系咁上下，十一万三，今年又系十一万 三， 十一万 三千 二，十一万二。今年十一萬三， 上 年十一萬 千咯，直價 都係千零， 都係唔係都係差唔多咯，咪 即係呢三個其實多咗個票數， 但 係 買 Uro 上年 跌咗嘅， 買 Uro 上年十七萬噶嘛，咁今年跌咗得翻十四萬， 十四萬咯。 唔係買有嗰個就有可能係舊年誒買阿巴貪污單嘢嗰度啲人夠膽集資， 即係啲冇咗。 呢個係中華炮嘅問題啫，咁另外但係 中華炮都好 但係我之前咪上一集喺個節目講過咯，後屘佢最後屘個網吧嗰、那個巴鐵嗰邊咧都集咗九廿萬票噶嘛，咪九廿萬人民幣噶嘛， 好多票， 九廿萬票 贏噶咯， 九廿萬九廿萬係人民幣搞出嚟嘅， 都好多票咯，九廿萬人民幣， 係啊，梗係多啦， 佢有個榜噶嘛，佢最多噶嘛， 係啊。因为佢收翻嚟咁多，收咗咁多钱，其实佢谂下在总选度，佢大家都要公开条数噶嘛，喺巴贴嗰度，所以点都要再话俾人听，我投咗咁多票嘅。不过点都唔够子源嗰度嗰大叔饭多啦。因为始终我都嗰堆真系判死，因为知道最后一次咧判死无大碍噶啦。我估佢琴晚好多走咗去庆功噶啦。我特志愿嗰班， 由佢塔上面有啲相咧，咁喺冲绳嘅喺啲酒吧餐厅嗰边咧，成班有着住黄色衫，咁喺宣布咗第二之后咧，成班都大晒上一巴。 走晒， 我其实由佢递表嗰下已经三连霸咗噶啦， 基本上系， 一定三连霸咗噶啦，仲三连霸咩？依家 上年七万票， 今年几乎十四一万， 咁你唔使玩噶，若咁样搞，你出年如果都系资源你拿，再选你点玩啊？ 佢唔可以再选， 目的就系为咗唔俾小猪第一咯。 OK， 系啦，正晒之后即刻 冇玩，冇玩啦， 玩噶啦， 梗系啦，话你话 咁啊， 两个都最后一年。 系，即系其实咧，我嗰个问题咧，即系如果嚟紧总选举咧，你真系嗱，第一你嗱，只要你嗱，苏卓佢唔玩啦，佢都走数嘅啫。喂，应该 唔好玩啦。 你 今年 唔走数， 你今年电视台都玩，都做个势做到咁大，然后你下下 应该 要 出年 总选举，你点交代啊？ 应该出年总选举咧，应该要搵一镬更加爆嘅，应该搵一镬更加爆镬金。 下年话小猪都唔玩点啊？ 咪梗唔係啦， 今年都爆啦， 今年都喂，今年啊都話無端端又話結婚啦，出年即係大鵬生埋仔添啊，出年 會有個仔出嚟咁樣， 嗱 ，Sakura 虛報年齡咯，即係 Sakura 虛報年齡咯，如果你玩 唔夠， 係啦， 唔夠爆，唔夠爆， 夠爆， 其實同女王同其實同女王同年嘅咁樣， 咁大鑊啊， 咁大鑊， 你冇話同阿咩慧姐啊嗰啲。 我已經好保留，我已經有保留啦，已經。 呢啲再後話啦。 跟住然之後話，唔係迪野遊街同市村美姬其實係 兩姊妹 係啦，咁樣你爆嘅係啦， 唔係 雙影啦。 你不如話，不如你係啊，迪野遊街咁啊， 五出奇啊， 唔係啊，咩都唔係啊，咩都唔係啊。 入組之前已經生咗噶啦，所以 係嘅。係啦， 其實不如你應，佢真係一隻鰻魚嚟噶。 唔係，其實高初文 真係胡杏兒嚟嘅。 佢系真系胡杏儿嚟嘅，其实 佢真系有冬菇嚟。 咁嫁咗人嗰个系边个啊？咪高楚文咯。 喺一路睇嗰都系胡杏儿嚟嘅啫。 创正好，唔系创正好咩？ 好啦， 即系 玩够啦。 咁啊嗱，咁总选嗰啲排名啦，讲到咁上下啦，系啦。咁嗱，就讲翻少少啦。咁嗰个关于嗰个咩啦？咁 个咩啊？ 你讲。 咁讲下嗰个喂，之前其实阿天美都有讲过嘅。咁我呢边就讲少少啦，好唔好？嗰个关于嗰个场地问题。 系讲。 咁嗱。咁其實場地方面啦，咁其實好多人都一開始話喺沖繩搞嘅時候都已經屌曬鬼㗎啦，因為都係大風季節啦。 因為好似話你選址嗰下，跟住之後睇翻六月嘅天氣，已經係講咗話會落雨。 係會落雨啊，多咗都會落雨嗰段時間。 每年都落嘅， 每年都落嘅，唔係每年都係呢個時候落多。 嗰個係風季嚟嘅。咁又話因為就係知道就係因為 Family Mark 咁喺嗰邊，因為30周年啦，咁啊就其實重金邀請佢咩嘅贊助 AKS 嘅，咁但係其實以我所知啊 ，AKS 初頭其實係有啲殺曬領頭噶，因為佢好清楚嗰陣時係季風季嘅，但 係搞唔成咯， 本嚟就 多數搞唔成， 但係 始終有嚿錢抌落去咧，佢用冇得四路嘅， 佢自己都要，唔係佢自己負咗風險嘅，但係問題跟住係後屘沖繩縣政府知道咗呢度之後咧，做好多嘢咁直頭話乜嘢噶嘛，直頭喺後面。 是 咁推， 咁冇计啦， 推波助澜嘅，其实都 成功争取啦，咁 成功争取咯，冇计啦咁样。 呢个系县政府嗰边都有做咗嘢咯，佢先肯去嗰边做咯。 即系咪睇到旧年咧新息县咧就喺度系咁推波助澜，叫阿肥秋过去， 系啊， 睇到呢个成功啦，咁啊跟住咧就 就变咗有利可图啊，见到件事。 其實嗰兩年睇到 多就未有睇唔到算，我睇唔到算， 睇唔到嘅 新 息就肯定係噶啦。 咁我以為今年，我以為今年一定係金澤嗰啲添。 唔係，我今年我以為係 貨又港島啊， 係港島啊， 港島啊，幾多機會？一金澤嚟翻新息唔妥。 嗱呢樣嘢講翻少少啦，因為其實咧，我喺某個節目度咧，曾經喺個節目度曾經講過咧，阿孝文啊，曾經爆過咧，係原本應該係選址係神户嗰邊嘅。 啊，係啊，講 就係。係啦，因為佢應該都聽過營運嗰邊講咗，可能神户今年會神户， 係 神户搞嘅。就點知可能因為縣沖繩嗰啲縣政府接觸先單，所以咧就變咗今就改咗去沖繩嗰邊搞。其实呢个有咁嘅故事嘅听翻嚟嘅，所以咧某程度上咧，我觉得咧今营运咧就攞嚟贱，攞嚟衰嘅今次。 系啦，鸡髀打人，鸡髀打人牙教院啊嘛。 唔系，因为始终呢几年其实佢揾厂都好头痕嘅，咁一嚟有人自动送上门，咁二嚟因为以我所知，冲绳县政府嗰边咧就俾咗好多叫做 优惠 啊，着数啊， 场地佢可以超平咁样租俾， 或者唔使钱咯， 唔使钱， 因为佢俾埋唔使钱， 佢俾埋后续嘅解决方打风啊，佢俾提供埋个场馆俾你。俾你搞掂， 唔係佢可能已經 plan 曬所有嘢，話俾你聽啦。假設做唔到咧，就我都會揾個場俾你嘅。 你我好欣賞個電視台㗎。如果你總選搞唔，你總選變咗零觀眾，然之後你個標題電視台個標題寫住前代未聞，然之後零觀眾之總選舉嗰下， 哦係啊， 呢個標題犀利。 唔係因為 都唔係冇觀眾嘅，嗰啲成員都係觀眾嚟嘅。 但係佢話選唔到嗰啲標題寫住零觀眾嗰下，真 係 嗰下 佢咩嘛佢俾埋個場你拍水月寫真啊嘛，而家 拍緊啦，拍緊 㗎啦，即刻拍㗎啦。 即係圈埋嗰寫真嗰啲咧。 屌，但係咁嘅天氣點拍啫，大哥？ 今日好天喎，今日。 今日我唔知啊。 好似都系落雨， 都系落紧雨。 我 听讲 啲 Twitter 嗰啲相系都仲落紧雨， 落紧雨噶嗰几日， 应该有好多反喺嗰边噶。可能系嗰啲太阳雨或者直下雨嗰啲 咧。算啦，唔好理佢啦。我总之我就唔中意，我就因为觉得有啲嘢就唔应该攞嚟搏嘅。由始至终，你而家咁样攞呢块嚟搏咧，其实我就。我身為 AKB fan咧，我都好討厭嘅。但嗰日，尤其是海外嗰班咧，或者日本嗰班，其實嗰班慘啊！大哥，你俾曬錢去飛，要坐飛機，要酒店 booking 噶嘛，大哥。 喂，仲有啊，沖繩係一個好撚吊鬼地方嚟㗎，全世界都搭飛機去嘅。 係啊， 係啊， 即係你 啊、你話你福岡係嘛？福岡我都可以搭或者 J R 啊，喂，即係焗住搭飛機嘅喎，但沖繩幾大先得㗎？喂，去日本嗰啲又要搭飛機落嚟，搭兩粒鐘，搭兩粒鐘㗎，唔少嘢㗎。跟住香港上嚟又要搭兩粒鐘，日本落嚟又搭兩粒鐘，哇！屌，全部～七雙拳，七 隻雞傷。最抵死，仲要咧，台灣嗰度開 放，真攞命啊！真 台灣仲話咧，台灣有飛直接去 FM、 啊。台灣係因為喂一飛俾你買啊嘛， 一飛買直接話買飛嘛。咁、啊、你啲友仔真係去買嗰陣時候攋曬嘢啊嘛， 一支咪攋嘢真 係。台灣啲人攋曬咯，咪攋曬嘢咯， 真係攋咗嘢咯。 唔係台灣冇得提，台灣冇得提。台灣沖繩冇得提，係東喺台灣Plan Mark 沖繩 Plan Mark 買冇得提。只是在其他地方例如在營運公司 不是他退回錢給你的他退回錢給你的只是沒有那些營運那些優惠而已是這 樣 的是這樣的因為沒得不退的了 勞動都像大哥 我覺得你要賠償方 大哥我又給機票又走你怎 麼他只是不賠 你 機票 你取消了你不給錢那 些當然不賠 還有你今次一落雨聽說已經有些人有些飯直接本來公司酒店 cancel 咗，令到當地酒店咧損失 慘重啦。 係 啊, 啊，多謝 AKS 咯。 係啊， 即係唔係咁？你其實如果呢間嘢咁，請問沖繩市政府或者係咩嗰啲推波助瀾嘅咁，唔係咁當然其實佢都有責任嘅。咁但係問題， 佢自己有責任。 梗係啦，我賠翻俾佢咯。 咁但係問題就變咗，因為 AKS 主辦單位啊嘛，咁佢食曬咯， 係啊，食曬咯， 係會顧全大局嘅就唔係營運嚟㗎啦。 呢個係咁樣。 我話俾你聽啊！嗰啲投票系統 update 就唔係叫營運啦， 冇錯， 好似十年前嘅技術，好似講我睇下平超成 我知某程度上佢唔 upgrade 係正常嘅，但係嗰因為佢行之有效啊嘛，仲抌嚿錢出嚟，唔係即係無啦啦點會我仲要使嚿錢 落去啊 ？upgrade 蝕神啫， 係咯，要錢噶嘛？ 呢個問題係好容易，喂呢嚿嘢咧好容易 hack 到啊，因為。你仲喂大佬仲喺 ASP 你冇嘢啊？仲要連啲曲盤都喺十年前嗰啲 ASP 嚟 嘅 原 來係啊！ 其實 hack 咗有咩所謂啫？到時佢咪唔認依單，即係我嘅 hack 咗，咁 啊 再今次投票 就個樣啫嘛，明知係嘅都話唔係嘅。 唔係有啲係嘅，唔係佢之前試過㗎，之前試過咧有不尋常票數啊，有真人 都係修正嗰幾百票， 唔係嗰千幾票啊， 兩個調轉咗啊嘛， 係咯， 兩個調轉咗速報嗰陣啊嘛，係啊 ，NMB 嘅兩個都 NMB 嘅，我記得 嗰單嘢都 嗰單嘢營運都有做過嘅，一五定一六，一五一定四嘅， 差唔多 係嗰段時間㗎啦。所以其實某程度上，依家佢攞啲飯嗰啲啲咁嘅儲蓄錢啊，即係酒店啦、住宿啦，再加上投票嗰班，因為其實投票嗰啲錢咧，佢都想希望咧嚟到現場去睇依個結果噶嘛。今次你因為咁樣而 cancel 咗咧，其實嗰班飯咧好嬲嘅，嗰個成件事真係嬲到嬲嬲。 我覺得呢年 只 係 有另一 件事 冚過去啫嘛。 不過啱啱 夾翻飯先好彩 啊！呢年夾翻飯慘啲 啊！係算啦，嗰啲飯就慘㗎啦。 冇得打啊！真 係冇得打， 冇得出氣啊！真係 冇受報啊！ 即係已經本身都零觀眾㗎啦，你仲要扮得咁嘅嘢出嚟？ 咁就可能零觀眾所以爆呢單嘢。如果有觀眾嘅話， 你站喺飯嘅立場，我本身冇得喺現，我本身已經話零觀眾嗰下都已經抌心口㗎啦，你仲要呢年卡巴拉咁嘅嘢出嚟？ 嗰扎飯全部喺曬嗰個難民中心嗰度， 嗰啲怒火無從，嗰啲怒火無從發泄啦，明白？ 明白。 今日就到此為止啦。今日都多謝各位，咁啊多謝幾位上嚟做嘉賓啦，都多謝各位收聽。咁今日時間係長啲嘅，咁啊因為都 兩個半鐘。 係啊，啊啦，咁啊 今晚剪死我。 我其實嫌傾唔夠添。 好啦，咁啊希望下次啦有機會再請到各位上嚟做嘉賓啦。咁啊都多謝，咁啊今日可能長啲少少，咁希望大家都唔好聽大家瞓咗覺啦。 好啦，拜拜。 多謝各位，咁啊， 好， 拜拜， 拜拜。 てくる